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201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3，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76美元，卖出15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嘅时候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咁啊空气方面啊好咗，咁啊见到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噶。咁啊天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都会去到最高嘅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吹微风啊吓。咁啊听日大致咧都系 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就有些雨了，雨势也较大，天气去到下个星期才会慢慢转凉。 晨光每日一格， 人很难一步登天的，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细节上面做得很好。当你能够把握住每一个细节的关键，每一个细节完成他们的秘诀，或者了解他们的重点，证明你是一个心思细密的人，那你就可以成就一些大事。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完全不注重一些小的事情，他永远都会成就不到一些大的事业。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情化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情变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也如瞒天，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牵上断嘴。 一首的作品来自杨千嬅《小城大事》。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梦境呢，是我们都挺觉得奇怪一件事，几梦幻一件事，有些是疑幻疑真 ，deja vu 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你可能发觉啊，好像做过，但又不是做过。 不过有啲嘅事情咧，喺梦境入边啊，做咗某一啲嘅事情，结果瞓醒之后咧，又会成真、哦。例如，结果啊，发梦嘅时间觉得啊好急嘅，瞓醒嘅时间可能哎呀赖咗。细个嘅时候咧，几岁嘅时候就会出现啦。啊，有试过咧喺美国。美国加州有个女仔，咁佢咧就发现啦，发梦嘅时候咧，自己吞咗只结婚戒指，瞓醒嘅时间发现，哎呀，原来佢真系吞咗只结婚戒指。点解会咁样嘅咧？瞓觉嘅时间咧，可能就会做出一啲咧好奇怪嘅事情，异常嘅行为，例如落床啊，开火煮食啊，甚至乎瞓觉嘅时候出去 shopping 啊。其实潜在住好多唔同嘅危险噶。呢啲叫做异类睡眠症，异类睡眠症一旦咧伤害到自己以及他人咧，都几麻烦噶吓。正常嘅情况底下，瞓觉嘅时候成个大脑都会处于一个咧就入睡嘅状态。咁但系异类睡眠症嘅患者大脑入边啦，负责意识功能嘅部分睡眠，咁但系负责四肢活动嘅功能仍然咧系活跃噶。异类睡眠症咧系一种睡眠嘅疾病。常见嘅就例如系我哋简称嘅梦游啦、睡食啊，一般统称咧就都系叫做梦游病嘅。只要喺脑内啊部分活跃，就已经足够咧就做出一啲复杂嘅活动，例如咧就煮嘢食啊、用手机 send 短信等等。不过咧，患者清醒之后咧就不会知道梦游嘅时间咧系发生啲乜嘢事情。啊！呢件事都几令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你以为我夜晚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你，系我 send 咗，但原来我自己唔知道，因为发紧梦嘅我 send 俾你。梦游咧就唔会引起一啲嘅并发症嘅，咁但系潜在好多唔同嘅危机，患者喺没有意识嘅底下活动咧，可能伤害到自己都唔知噶。曾经有一名嘅梦游病嘅患者啦，亦都试过咧，就系因为梦游嘅时间啦，咁啊发梦自己咧就一跃而下，咁啊结果真系咧酿成一啲嘅意外噶。所以话梦游咧系会形成好多唔同嘅危机。好啦，梦游既然咁多危机啊，咁但系大家对于梦游咧仍然有唔少嘅迷思噶。好啦，点样分别一个人系梦游定系清醒呢？梦游发作嘅时间啦，患者走动嘅时间咧，又可以避开呢啲障碍物同埋同人对话噶。曾经有一啲病人啊，喺梦游嘅时候咧，就出去食肆嗰度买食物翻屋企。咁啊，家人咧完全不觉得有异嘅，系以为佢清醒紧啦。但系第二日咧同屋企人倾偈嘅时间啦，对呢件事毫无印象，怀疑梦游先至去求医噶。嗱，细心啲观察啦，梦游嘅时间大脑只系部分活跃。如果细心了解嘅时间，就会发现患者讲嘢同埋动作都系较为缓慢，不太灵敏嘅。即系例如你想话我要一串鱼蛋，梦游嘅时间可能就会讲到上我要一串鱼蛋咁样，咁啊听来都有啲惊惊地啊吓，唔系个声线惊，系件事觉得恐怖。好啦，咁有啲人就话梦游嘅时候会唔会眨眼？会嘅。因为佢四肢都会行动啦，所以梦游嘅时间自然都会张开眼睛同埋眨眼噶。如果唔系，点睇条路呢？梦游又会唔会遗传呢？遗传呢？睡眠分唔同嘅阶段噶，当进入咗咧就一叫做慢波睡眠啦，又称之为咧就深层睡眠，就好难咧就被熬醒，好难就叫醒佢噶。不过咧，有阵时亦都会喺半醒嘅状态发生梦游噶。梦游症同埋遗传系有关系噶，咁但系唔少嘅成人患者年幼嘅时间咧都系冇梦游嘅，所以咧都要了解一下以下嘅因素。第一就系压力啦、睡眠窒息症啊等等等等嘅因素。如果发现啊梦游啲人就喂佢叫啲梦游，唔好嗌醒佢啊，惊佢灵魂出窍啊。咁应该点做呢？不建议即时咧就叫醒佢噶，因为患者正在深层睡眠，如果被叫醒嘅话咧。令到佢嘅认知出现咗混乱，造成惊恐，尤其系对儿童嘅影响会更加大噶。可以咧就先同佢讲啊，其实佢瞓觉噶，但系你都同佢讲，不如翻房瞓啦。同时就用手机咧拍低记录，协助医生去到诊断。 咁至于怀疑患上快速眼动睡眠障碍嘅长者，就应该以平和嘅声线叫醒佢，千祈就唔好拍醒佢，否则长者就会以为有人攻击佢，反应就会好大噶啦。这首歌来自王菲《梦游》。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即 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如果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一下，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同主题嘅地方啊，或者商场，大家咧都可以首先去一下。今日咧就系10月4日啦，其实10月5日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糖果屋故事噶，通过糖果屋故事咧，咁啊可以了解到咧就系一啲嘅无论系艺术啦，定还是咧就系欣赏下呢啲嘅故事嘅结构。喺近美环街嘅出口啦，有一个叫做 L1 啊，即系之松嗰度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可以欣赏得到啦。通过糖果屋的故事了解到兄妹两个人相依为命，互相合作逃离这个巫婆的故事，让小朋友知道就当中遇到陌生人应该怎样处理的。同一时间小朋友都可以欣赏到绘本里面丰富的颜色构图，也都可以制作出自己的一个糖果屋的相架。即系六日嘅时间啦，咁啊有阵时咧的而且确咧，而家咁啊嘅气氛啊，会被逼咧就困喺屋企嘅。不过如果上网揾下，都一样咧可以唔难发现，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亦都提供一啲嘅就限定嘅工作坊。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揾一揾，睇下有冇啲嘅节目啊，系可以啱你嘅，同埋屋企人一齐去玩一下，轻松下啦。 我信一天会遇上极光，为求还抱星与梦竭力前望。路过希云街，当它冰岛绽放，暗角里小灯塔为我亮光，悬崖和峭壁中挺起胸膛。渐渐告别迷路，渐渐发现同路渐有泪光。清方向，在我踏上宽大行车线前，定向坐标来与我行，感恩恩有着你的我的我与泪，忘年战友。长期同奋斗，重建时代再见，盟击退困忧，大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找到，慢慢会望到希望，别再挑剔过多，大道上走走，若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过去已再回荡，发觉习惯不敢太奢望，凭努力献身，尽住快速公路。在着我的你。 再痛醒是个神奇，一心只想要飞，并未惧患乱天气。大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空中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走到，慢慢会望到希望。别再挑剔过多，大道上走走，若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过去照样回荡吗？怎么可继续遵守？决意奋力前往，心底累未发挥，灵感失去了护航，学会将心力交碎，从正此。 礼拜六日只要花多啲心思，都可以同屋企人有一个开心嘅神奇之旅。佢系许廷铿。呢、这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今日全线港铁车站都可以开放，列车服务正常。不过港铁表示，由于个别车站较早前被纵火同破坏，部分车站出入口或设施需要较长时间去复修，提醒乘客使用相关设施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要留意车站告示同埋职员的指示。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人大代表、退休纪律部队人员组成的禁蒙面法推动组成立，推动政府透过一切可行方法，包括启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建议参考加拿大法例，违法者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委员之一的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不同意警员要受禁蒙面法的约束。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政府要检讨目前止暴制乱的方式，考虑引用紧急法和禁蒙面法，相信可以令蒙面上街的人减少。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警告，若果政府启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将是香港跌入极权社会的第一步，政府日后将可以进一步钳制香港人的自由。法国巴黎警察总局一名男员工持刀在局内施以袭击，击死三名警员和一名女行政助理，疑凶其后被击毙。巴黎检控部门循谋杀方向展开调查工作。巴黎警察总局位于巴黎圣母院的附近，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约一点，45岁的疑凶闯入总局的办公室和其他地方，击死四人后被击毙。据了解，疑凶是警队情报部门的电脑部员工，2003年入职，过往没有出现过任何异样。初步调查指有人因为公事和上司发生纠纷引发事件，当局封锁警察总局进行调查，又搜查疑凶的屋企。总统马克龙、总理菲利普和内政部长卡斯塔内事发之后到警察总局视察和慰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能够重回正常状态。普京在莫斯科出席能源州全体大会时说，俄方希望俄美关系重回正常，但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还未出现。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恢复美俄关系的立场没有改变，俄方表示欢迎，并且将会利用任何机会落实相关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考下你知唔知申请成为职安健升级食肆可以点帮你啊？ 小白系咪即系叫啲 artist 嚟帮下你宣传啊？ 升级食肆可以获职安局提供上限港币5000元嘅资助，用嚟购买协助改善工作环境安全嘅设备或者服务。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是属于低水平。好啦，空气好一点，希望大家朝头早吸啖空气可以清新一点。不过呢，空气可能热热地，因为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新界就会再高多1-2度添，哇！32+1又加二，咁即系都会去到33、34度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系热嘅。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而家天气就话热热地啦。啱啱过去嘅9月啊，都系抱住炎热啊、阳光充沛嘅天气较为多噶。天文台的资料显示，原来九月份平均的气温达到28.7度，较正常值的27.7度就高了1度，是有纪录以来气温第七高的九月份，吓死，以为最高，第七高排第七。直到月中更加连续出现7天的热夜，即是很热的夜晚，亦都咧就系有纪录以嚟九月份最长嘅连续热夜嘅纪录，去到今个月啦。今年热夜啊嘅数目咧已经达到45日啦，较全年正常值嘅27.2日咧，系自1884年嚟讲有纪录最多噶。好啦，睇下啲资料先。喺阳光充沛嘅九月份嚟讲啊，总日照嘅时间就系216.3小时，较正常值嘅172.3小时多咗26%。亦都较正常少雨水噃，成个月嘅总雨量198.9毫米，正常应该327.6毫米，咁啊又少咗啦。今年九月嘅热带气旋剑雨啊，又叫做剑雨啦吓，靠近本港，令到香港天文台发出咧，即系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月初嘅剑雨以及咧就大陆反气旋嘅共同效应底下，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以及雷暴。咁香港天文台曾经咧就出过咧就1号啦，同埋3号波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喺9月2号嘅时间啊，雨势亦都较为大。咁啊，当其时啦，咁啊分区录得咧都几多嘅雨水嘅，超过50毫米嘅雨量。咁其中啊西贡啦、沙田同埋大埔更加录得超过100毫米嘅雨量添。好啦，九月份嘅天气系咁嘅，去到月中啦，今日香港咧就持续普遍天晴同埋酷热啦。 酷熱都係到而家㗎啦，喺陽光充沛嘅情況底下，9月12號香港天文台嘅氣温上升至到成個月最高就 33.5 度啦，我都記得㗎，哇，熱到呢蒸籠咁樣。仲記唔記得今年嘅中秋節啊？係有記錄以嚟最熱嘅中秋節啦。好啦，踏入咗九月嘅中后期啦，随住高空反气旋再度增强啊！除咗早晚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之外啦，九月中期嘅时候啊，天气咧大致上都系好嘅。去到月底啦，九月份啊，月底即系二十几号嘅时候啦，本港咧都系普遍嚟讲啊，见到咧有烟霞。區內的能見度呢就下降至到4000米或者以下嘅。咁而家呢就叫做氣温呢就都係普遍嚟講比較上熱嘅。咁但係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呢就似乎呢由9月尾去到而家嚟講呢叫做有啲好轉嘅跡象啦。天氣呢就不能預測嘅，有陣時始終特別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嘅大雨呢，有陣時都令到我哋手足無措。不过有阵时天气无论点变都好啦，我哋有阵时都要谂下，天气变到而家咁嘅情况，成日都系咁热，有阵时落雨我哋都唔应该抱怨咁多啦，因为我哋都已经咧喺正常雨水嘅界线底下，再唔落多啲雨，再唔气温正常翻啲嘅话咧，受害嘅又系我哋自己咯。 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距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会变啊，我哋都要留意住，除咗自己补水或者系防下晒之外啦，都要留意住咧，我哋种植嘅植物啊，有冇足够嘅养分。今日朝头早安安又会上到上嚟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我哋邀请到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上个星期开始，我哋涉猎到呢一个新嘅叫做植物 盆景 啊。今日系咪讲盆景，定还是有其他讲下先呢？ 我哋盆景嗰啲咧，就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即系再去翻去睇下先啦。咁我哋今次系讲另外一种嘢，翻以前我哋都有成日讲， 系咩？ 我哋个 office 啊嘛，你成日都 office, 你开嘅节目嘅时候，我哋做啲 office 嘅嘢 啊 嘛， 系啊。我哋仲记得嗰阵时，系同你讲过嘢。 我哋做啲 office 嘅嘢，咁其实呢啲其实 office 嘅花同屋企嘅花 ，office 同屋企差唔多，其实个环境差不多。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咧，基本上人生入边有一半时间都喺 系另外一半时间喺屋企嘅话，都系开住冷气噶，系差唔多都系比较闷闷地嘅，大家都。 咁点算好咧？如果 office 或者屋企种嘅花， 咁咧最近有啲同事亦都或者朋友仔咧就话：喂，我office 就想摆翻啲盆栽，可能闷闷地嘅，想睇下。睇啲綠色嘅嘢，咁其實我今日講散尾葵，其中一個咧係可以好大好大，即係人咁高嘅一個植物擺喺 office 咯。 哇！咁冇牙位， 係咁噶啦，大 office 啦。咁當然唔係你個 office， 即係覺得你一個唔係 home， 即係得嗰100尺或者50尺，咁你就唔好擺啦。OK， 咁你就擺細細個，擺呢、這個你最中意嗰個咩啊？ 咩啊？營養嘢， 私人像。你可以摆一支营养液同埋一支仙人掌喺台头就算啦。如果你 变咗不死仙人掌 嘅啦，如果你譬如你 office 系得20尺嘅话，咁样咁，但系如果你 office 系大 office 嘅，咁其实你老板有 conference room 嘅，咁你可以买个大啲嘅。 都 唔系贵，系啦， 霸 气咁就唔贵。同埋汕尾葵呢啲咁样系比较粗生啲啦。咁可能公司嘅姐姐都即系唔好烦打扰佢咧，好多嘢做，要去银行，又要洗你只杯，又要抹你个台。咁可能咧简单啲，一个礼拜淋一两次啊，咁比较 使唔使会唔会铺尘噶？佢啲叶咧都几查出嚟。 咁咪讲过，越大嘅叶咧，其实就越容易铺尘。你张台都会铺尘。 系咯，阴公猪啊！ 嗱，我形容翻俾人听系点样样 咧？呢一个汕尾葵， 其实椰树。 佢真係有啲似椰樹嗰啲葉嘅，咁但係椰樹嗰啲葉咧就一塊過咁樣啦，或者係叫做疏落啲，佢咧就密啲嘅。 啊，應該係咁，我哋一塊葉將佢剪， 係啦， 點講？ 可唔可以形容將一塊香蕉葉剪到佢一條條 咯？即係話香蕉葉沿住個葉脈。佢側邊剪， 係啦係啦， 變咗好似 叉出嚟咁樣啦，好多枝嘢叉出嚟，叉到形好 一紮葱咁樣。 係啦，一紮葱，但係個葱嘅形狀就好似香蕉葉啦。 系 应该咁样形容得最好啦。 系啦，同埋呢啲咧，因为佢原产地咧，其实系好老啦，以前咧原产地就 系 非洲。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佢其实每样嘢都有个 gene， 即系话佢原本生长嘅时候 热带地方， 热带地方，所以唔好太冻咯。 哦，喂，咁香港啱晒佢啦，香港几乎冇冬天啦。 系所谓嘅冻咧，其实香港好适合做呢、這个。吓，系啦，佢唔平，唔系 ，sorry， 系唔贵嘅，你花墟可以买。 唔贵。 咁佢所谓嘅冻咧，其实点啊？ 人 都冇留几十蚊，都要百几二百，我谂都要 over 100蚊啦。有人咁高、啊， 你话唔贵啊？ 都未至于而家平成咁嗰啲嘢。咁如果低过5度啊，定即刻死噶啦。咁但系香港都好少，低过低于5度太冻嘅。 咁如果佢人咁高嘅时候，佢出边见到我摆露台，佢低过5度，我都搬翻佢入嚟。 系你掹咗佢，你个盆可以照摆翻嘅。咁样咯，咁佢淋咧，其实个原则就系几多干先淋啦，其实就唔使话日日喺度。 我点样睇佢干唔干啊？嗰啲叶会， 你 feel 佢、 哦， 我话 feel 啊嘛，你望啊嘛，其实我学睇啊睇唔到，你话泥干唔干湿唔湿，因为永远都系嗰种颜色。 除非攞只手指一样指咁样插入去， 系啦，除非你啱淋咗佢，淋咗水之后咧，你见到佢深色。咁先至知道佢濕。 哦、 如果唔係，其實基本上一定要用手，唔好吝色。你覺得污糟，唔會嘅，你就掂一掂佢。 係插一插佢啫嘛。 我成日掂嘅，係啦。咁如果你見到真係 feel， 你感覺到啊，你慢慢你拿捏到，你會知咩叫乾噶啦。你見到佢話好唔掂喎，佢樣都摸落去，咦？原來咁就係乾啦。咁你就淋濕佢。淋多少少咁樣。 咁幾好啊！ 唔好噴啊！呢、這個淋落去咯，因為佢你見到佢個盆咧， 唔好用蒸餾水啊。 我真係要睇一睇啲聽眾，有啲聽眾攞蒸餾水淋淋花。 因為咧個盤咧其實有點講，成個缸咁大，依家係咪缸咁大？ 呢個係呢個缸。 係啦，咁如果你仲噴咧，其實噴嚟噴都噴唔到落去。 係啊，噴成壺啊，未噴完。 係啦，其實呢啲就要你成日扭開個蓋咁倒落去咯。 需唔需要有啲咩好優雅咁？如果你淋呢啲， 我俾你聽啊。我哋講開呢個噴呢個優雅呢樣嘢啦，我已經唔用冇用水壺啦。 冇用水壶啦， 系啦，咁 我 喷我喷咧有个咪好靓嗰个就好似香槟咁嘅樽嘅嘢嚟喷嘅，你好想笑我，我见到你个样。咁我最近咧发现咧，我搵到咧就系、是，因为嗰喷我都好攰啊，因为我越嚟越多花咧。 你唔系买咗啲电子嘅咁嗰只？ 系啊，因为我手喷得好攰，我次次喷咧，你过咁多盘咧，我十分钟五分钟，我咁样揿发一下一下揿咧，我手真系搞唔掂，一日喷四次，每次喷咁耐，咁我就买咗一个咧，就系揿一下就会自己出嚟，就揿一下停嘅，仲可以放喺地下自己360度转， 哇， 好似公园咁。 哇， 系啊，但系 唔贵啊呢 嚿，唔贵一啲都唔贵，我俾条拎你， 俾条拎我，咁我明白啦。 系啊，好靓添噶，仲有其实好多种类嘅款式，咁我当然系揾咗好耐拣最靓噶啦，粉红色咁样咯， 系啊，咁啊望落去都， 我摆上去， 觉得都几靓嘅， 系你听到靓啦，系咪啊？ 听到靓嘅，同埋唔使你揿咁多下嘛。 系啊，咁其实呢个咧就唔适合用噶，当然，即系平时我譬如我嗰、那个我嗰个露台嗰啲花我就可以用咯。咁呢个就系、是、如果摆 office。嘅話咧就唔使咁誇張啦，你咪就咁樣遮遮淋下或者自己淋下咯。 哦，咁啊散尾葵需唔需要噴嘅時候咧，即係要噴走埋嗰啲塵啊，定係點樣啊？ 其實個葉咧，我相信大家唔會做咯。 叫姐姐抹埋佢得唔得啊？ 係就係要抹嘅。如果唔係其實都好肉酸，因為佢哋大塊嗰啲葉咧，其實真係見到白白色咁鋪嗰啲塵。 最驚 係 咩 咧？好有塵咁，即係 office 有啲塵咧，會有一條條絲，好似蜘蛛絲嗰啲塵黐埋一齊 咧。咁我真係好耐喎，咁我真係。嗰个真系搞好耐， 有生意都俾你赶走啦。 系啦，嗱呢个咧，散尾葵其实好似系天然加湿器。点讲咧？佢自己系会将你嗰个 office 里边或者屋企里边有毒嘅气体吸收。 咁好？ 系啊， 吸甲醛得唔得啊？ 佢话有害嘅气体咧，甲醛应该其中一样嘢。 系咯， 系可以嘅。 哇， 系啦，咁啊，如果咩啲就话，其实有啲人话风水都好好嘅，不过我哋唔涉猎呢样嘢，我哋唔讲呢样嘢。 嗯。 系啦， 参考下啦，自己 自己参考下咯。咁啊，抹下佢啦。咁平时都要遮阴，即系佢唔可以太晒嘅。虽然你话太冻唔得，但系你 又话佢非洲 friend 嚟嘅咩？ 都系嘅。其实咧，嗱，如果你唔介意佢窿叶咧，冇乜所谓。 我介意啊。咁我养得佢，我都希望佢靓靓仔仔噶，系咪？ 因为如果你 一阵力骚咁出嚟， 嗱，佢唔可以冻。但唔代表你可以暴曬，因為如果你太曬嘅話咧，佢嗰、那個力數，佢、那個、 你而家先有反應， 係因為 講咁耐力數， 你講乜嘢？ 係有冇搞錯啊？ 因為都 力數 比較耐啊，呢、這個係呢個人。咁跟住係佢側邊首先會變黃先窿嘅，咁黃其實就都係一個意境啦，葉黃，但係就唔係幾好睇啦。咁佢側邊會黃，跟住會結焦會窿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太暴曬咯。其實。你好少見到咧嗰啲office 嘅盆栽會擺喺嗰個窗嘅隔離，窗你睇海景啊嘛，點會擺喺隔離？ 阻住曬我睇海景。 係啦，office 有大窗，通常都係睇景啦。咁一係就落咗個簾冇嘢睇，睇對面就落咗去啦，索性。咁 對面有靚仔， 又或者有靚女。咁我通常都係擺office 嘅啲 corner 位啊角落嘅。咁係呢個係好啱咯。咁就會暴曬咯。咁office 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唔會5度啊嗰啲啦， 唔會嘅， 廿零度，所以呢就好健。建议摆 office 嘅，咁样咯，摆 conference room 就得咁样咯。 咁会遇到啲咩情况？就譬如冻啦，或者系实得太犀利啦，佢都有机会危害到佢生命嘅。 系啦，同埋 生命受威胁嘅时候，又系营养液出场嘅时候啦，系嘛？ 都可嗰啲唔系营养液，就唔系浸花嗰啲营养液。 我唔痛噶， 梗唔痛啦， 肥料插喺度嗰支。 有系你就 old school 啦，真系啲人中意啲唔知点样咧胶嗰啲咧，好似雪条咁样咧，幼幼地啦，即系到插落去慢慢食嗰啲。冇噶，自己淋啦，即系滋滋嗰啲，系啊。 哦，原来嗰啲唔得噶， 都唔系唔得嘅。不过你唔觉得自己控制份量好过佢自己无时无刻咁样定时自己住落去？ 咁啊系，咁啊系。 你觉得需要 花艺师系咪？ 我觉得有阵时系你要唔可以懒咯。你觉得需要嘅时候，你见到佢唔掂，你先至咩咯，先至加落去咯。吓咁就唔系话你即系。好固定咁样，佢冇嘢，啲好生长得好好，你都系咁要夹硬一啲营养食营养液俾佢咁样。 一阵太肥仔啦又。 系啦，咁你同埋有样嘢可能会越生越高，可能生到天花板咁咪剪下佢咯。 会啊，会越嚟越过高。 惨，人哋咁辛苦生到天花板。 嗱，如果你做 嚟剪， 嗱，如果你做得好咧，其实可以一路生得好旺盛嘅。咁、啊、其实我见到咧，我其中一个 office 嗰、那个嗰、那个其中有一支啦，一支毒手，即系顶佢上天花板，上、啊、有一支 零零四四一支啫、 啊， 即 系 似摩天大厦中间有一支突然间， 系咗柱擎添，唔明白点解，但系都冇剪咗佢。 啲营养咪集中咗喺中间嗰支生晒出嚟咯。 都唔系我哋嗰个姐姐都系就咁喷啫，都系冇特别做啲咩啊，都系我教佢就咁喷，我唔知道做乜鬼嘢系、嗯，但系都 OK 嘅。咁收下咩都系咩树叶同埋花都系剪下咯， 嗯、 即系剪下型。譬如嗰支突然间撑出嚟唔靓嘅，阻住你行路嘅，咁就剪咗佢。 系啦，剪多几下咧，啲植物好奇怪嘅。佢知道佢生呢个位，啲成日啲人剪佢咧， 越剪越多系嘛？ 佢唔系，佢慢慢开始唔生嗰个位嘅。 冇可能， 真噶， 真系咩？ 植物真系好奇怪。 我嗰啲盆栽咧，我剪咗之后咧，佢生得仲靓噶。 佢生仲靓啊？ 系啊， 因为佢 因为你剪错咗应该。 唔系， 因为连根拔起根都冇埋，咁点生？ 唔会，植物系好奥妙噶。我哋有机会搵人讲下植物嘅奥妙。 真系啊，咁闪，我觉得可以 OK 可以啊。 请到个 professor 翻嚟讲植物嘅奥妙，我哋不如问佢啊。 一于咁，一于咁啊。 唔该晒，安安，拜 拜。拜拜。 植物系好奥妙嘅，多啲同植物联络一下感情。你揸勾住植物嗰啲手指尾，同佢倾下偈，可能可以心灵感应噶。 我最怕你问我有好见面的经过，我最怕你讲我太多发问会太啰嗦，密集地短信可有过火，每时光心不懒惰。繁华爱到太尽，必须要分清楚。那天我共你勾手指尾，答应过会更爱你，抱紧你就有好天气。 共识两心一意， 才磨合完美。爱是了不起，要相处就要识得谦卑。我也会多花心机去剖析双方心理，甜蜜探到你。世界骤变都抱住你，我最怕你话过某位确实很不错， 我最爱你不理，我怎会话你那么 再过个钟嘅，显加上麦贝尔勾手指尾，出边系二十七度，相对湿度76%。呢个时候咧，先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转头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诗歌应该在健身房听。 灵魂移动我心，沿途遥扬至今。Beyond it， 永远有十分手信，都要线索我心，完整的一个人。 信仰的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诗歌模式咯，但是 Janice 和监制 Alex 呢就认为可以有更加多的面向，今次就试下充满动感地陪大家做运动之余，亦都赞颂神给予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爱意。作曲是 J Han、 倪仲庸、伍文芳、杨志宏，填词有陈永谦，编曲是 J Han， 监制冯汉明。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Janice 卫兰《运动诗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留意一下嘅仿冒网站啦，或者诈骗网站咧，都成日都会有啲攻击。咁有时你哋去一啲银行嘅网站要小心啲啦，打清楚个 URL 啦，咁啊尽量咧用翻你之前用开 bookmark 咗佢。另外提多一个，大家尽量做一啲银行或者系啲敏感资料嘅嘢咧，用翻安全嘅 WiFi。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招 B 天气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七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朝早的时间来到7:06，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天就是星期五了，2019年的10月4号星期五的早上。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之外，也就是有芭比在这里。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哎呀，今天朝头早几好啊，7:00已经有把女声在这里。除了刚才有安安出过场之外，现在就有芭比在这里，几好啊。 刚才听植物都听得几好，个人都几写意的感觉。 是啊，即是有阵时都几鬼无聊，我觉得我自己讲嗰啲嘢 都唔系，我都好希望自己有个大 office 可以摆翻啲盆栽啊。 系啊，如果有 office 嘅话，咁真系有盆栽咧，咁啊真系可以令到自己嗰个嘅叫做工作嘅环境啊舒服啲啦。 有时系嘅，望得电脑多咧，尤其是啲打字上班一族咧，如果可以望下啲绿色嘢咧，系会舒服好多噶。 我都觉得系，其实咧有阵时甚至乎系。 學校我覺得都應該擺多啲綠色嘢。 學校依家都多咗啦，好多學校都有温室添啊。 係啊， 嗯， 哦，我哋之前去過做一啲叫做節目嘅時候，去嗰啲學校咧，都見到佢哋真係有幾多嘅綠色植物。 係啊， 不過嗰啲就小學同埋中學嘅，咁、 嗯、 大學都有啦。大家有陣時可能行過嘅時候都會見到，其實幼稚園都有嘅喎。 幼稚園都多咗啦，而家開始。 啊、我見到咧喺我自己仔仔間幼稚園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同植物有關嘅工作要俾佢哋做。 嗯、 例如咧就係幫手淋花啦，咁、 哦、 可能去到上年 K1 年尾嘅時候差唔多啦，咁、 嗯、 就叫佢哋有啲嘅種子咧，即係又係玩呢啲啦，即係可能呢粒豆，跟住翻屋企咧就種咁樣。嗯咁細路仔一定係想訓練佢耐性啊，想訓練佢咩叫認識咩叫生命啊， 責任心啦、 啊， 同埋 係啦，責任心每日去淋水啊， 係啦。 咁當然啦，你話一個即係三歲幾四歲嘅小朋友係好難做到嘅， 有時唔記得咗啦。 最重要咧就係有家長陪咯。我成日覺得好多幼稚園嘅功課，佢哋基本上咧就係藉住呢個功課。去俾就或者製造一個親子時間俾父母同自己嘅子女，即係話俾佢聽，其實我唔係學校都會教佢寫個 A 字嘅，但係佢硬係要翻屋企再練習咧，係因為俾個空間大家係啦、 嗯。 我覺得如果抱住呢個心態去到同佢做功課咧。個感覺會良好好多喎、 啊，同埋咧，依家我發覺咧，即係我個女開始讀 K1 咧，咁、 啊、 我成日就好懷疑啦，啊，到底今日有冇功課咧？咁、 啊， 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會寫喺手冊度嘅，譬如今日有啲咩功課做，咁就翻屋企咧，即係家長睇翻手冊就知啦。依家唔係嘅，依家係同個小朋友講，然後等個小朋友睇下翻屋企咧話唔話俾個家長知先咁。如果佢話嘅話咧，咁你自然就知道佢有功課做啦。嚇，如果佢唔記得咗話你知，或者係唔識得要將嗰番説話轉達翻俾你知咧，咁你嗰日就。唔知道要佢做功 課，又係、啊、我仔仔咧，佢除咗有個功課袋之外咧，佢好多時都會自己就係主動咧喺度講，就係話今日有啲咩功課，咁、 嗯、 然後咧嗰啲功課咧好奇怪，我懷疑咧喺幼稚園嗰度就已經咧係將嗰啲功課教咗俾佢，就點做嘅、 哦， 所以佢拎咗出嚟嘅時候咧。佢係自己識得做嘅、 嗯， 即係我未話佢有啲叫做題目咧，佢應該唔識睇噶嘛。 字係啦，你應該要自己睇一睇先嘅。家長就睇識睇個說明啦。 係啦，咁佢應該唔識睇噶嘛，字都唔識。但佢竟然間咧識得攞啲啱嘅顏色出嚟咧，去到喺啲啱嘅位置上面油顏色。 咁佢都幾好嘢喎，即係佢應該起碼好留心同埋好記性先啦。 係啊，即係呢樣嘢即係。托賴啦，希望佢，希望佢即係喺學校記住嗰啲功課點做，翻屋企咧就可以多啲自己主動做功課咧，咁、嗯、就好，因為養成一個好嘅習慣。 啊、 我而家好努力訓練佢咩咧，就係同佢講你要玩啊，你要睇電視啊，或者你要做咩都好啦，你做完功課咧。我就唔會成日係咁喺度問你做完功課未啊，餓你。咁等佢習慣咗之後咧，咁啊第日希望佢上到小學嘅時候，一翻到嚟佢就習慣咗就自己做完功課，跟住先至再玩咧。咁我覺得嗰個效果咧就應該會理想好多啦嚇。 神光第一線，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星期五啊，咁啊就快去到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即刻揾阿 Didi 出嚟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又点样呢？ 好，咁啊都系恒常嘅隧道龙尾啫。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你啦，石硖尾由于有道路工程啊，咁大坑东道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大坑西街咧就封咗快线啦。窝仔街去又一村方向啦，近住大坑东道咧都系快线封闭嘅。 咁啊交通方面。暫時嚟講都算係 OK 嘅，朝頭早就唔算係太大問題啦。咁啊 ，Didi 個仔仔都已經入大學噶 啦 喎， 係啊，都二十歲啦。 係咯、嗯，以前教佢嘅時候辛唔辛苦，即係俾啲 tips 我哋兩個嘛。 啊、真係係啊，你講得啱啊！如果我生個第二個咧，我一定唔會咁樣教。 嚇、 啊，點解 一定唔會咁樣教？係 啦， 好不滿嚟㗎個仔。 不滿啊，咁又不滿一啲啲啦，又50%滿，50%不滿啦。 依家講先好啊，小白， 我 想和氣。 我驚而家講完翻去加辯啊！ 唔會，我仔冇咁早起身嘅，七點幾起身先翻學。咁其實咧，小華你講得好啱嘅，細路仔一張白紙，你畫啲咩上去咧，佢就係咩顏色嘅。咁、 嗯、 我最後悔咧，就係我由細到大咧就陪佢讀書。咁變咗咧，到中學到中學都係，中三都係，我都係陪佢讀書。我唔喺佢間房坐喺隔離咧，佢就唔讀。 哦， 依、這個習慣非常之差。 你就想佢自己讀書？ 係啊，但我教得唔好咯，所以我而家身邊嘅朋友啊，朋友啲孫，我同佢講，真係要由細到大要好似阿小白咁講。 講，翻嚟要自己做功課，自己温習。 我覺得你都搞得好好啊。 唔係，我搞得佢好咧，就係溝通上好，行為上好啫。咁但係我意思係方式，其實讀書係嗱，我一去廁所咧，佢噼哩啪啦咧就走咗出去玩，玩完咧我去完廁所翻嚟佢走翻去房。咁同埋變咗我咧好困身啊，我唔可以去旅行，唔可以去街。 呢個先至係重點啊！你知唔知啊？ 你講得啱，所以就係依樣嘢錯咯。咁其實之後我就搞得好嘅，因為每晚咧我都會掛一台傾心事嘅，將公司嘅嘢啦，有時日日邊有咁多嘢啊，都會作少少嘢啊。我啲字寫得唔靚，老細鬧我仔都信喎。咁我就會講同學啲嘢啦。原來而家啲學生咧係做啲嘢咧係你諗唔到咁出奇嘅，係啊。所以咧，我同阿芭比同阿小白講，你一定要每晚掛咧同阿仔講心事咧，將佢嘅心事同你講咧，你真係會知道好多秘密嘅。 係啊，即係大家又講心事啦，爸爸媽媽又講下自己嘅心事啦，係咪先？等佢咧又覺得，咦啊，佢又講佢啲秘密，我又講下我啲秘密先咁樣。 係啊，人與人之間其實溝通好重要。 係啊，最緊要就係溝通啦嚇。好啊，唔該曬Didi咁啊。袋咗好多嘢落袋啦，咁啊，我哋除咗咧即系同 Didi 倾下之外，亦都要同阿彭爷爷好好沟通下先得噶。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各位听众早啊。 系。 头先听住阿 Didi 讲咧，即系好鬼风趣嘅。 我都觉得系。 哎呀，即系摆喺交通组，梗系嘥咗啦， 嘥料啊， 少用啊！ 你揾佢过嚟啦，揾佢过档啦，彭爷爷， 摆咗半只脚趾埋嚟咯， 系啦， 好难叫人走嘅呢度， 都明嘅，睇下迟啲会唔会脚趾公都渗埋落嚟咯， 脚趾尾开始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 系、哎、好好好，咁如果大家中意就得啦，唉、哎，咁啊喂，天气方面咧，唔知大家like 唔like 今日呢、這个星期五啊，一朝早咧。望到出面的情况是怎样呢阿嫣霞呢继续是贴近我们的吓、从来好像这个礼拜都没有离开过这样。 咁 今朝早是呢阿嫣霞呢佢依然就在我们的、天空啊以至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那里出现啦、啊、咁所以都是望到出面的、情况呢、都是的一片呢就是有些朦胧的。眼是呢以为自己隻眼呢即是不是洗得唔乾淨啊！洗面嘅時候，咁啊唔係嘅， 係咪有啲眼屎黐住喺度係嘛？ 哎哟，咁就核突咯。 哎呀， 咁啊，其實都係啲污糟嘅空氣啦，相信都，因為你望落去咧，其實出邊咧天氣係天空係非常之晴朗嘅，冇雲啊。昨日咧就講話咧，啲雲咧都有一踩一踩咁樣咧，好得意，好棉花糖咁樣。但今天咧見得到嗰個嘅雲量咧，又同昨日咧有啲唔同啦。化開曬啦，所以你見到一片天空咧，都好似咧冇乜雲咁樣，咁即係見到咧有呢一陣嘅煙霞咧就即係罩住咗啦。咁陽光咧其實都幾充沛喎，咁但係因為呢一陣咁樣煙霞咧都唔係話好薄啊，都有翻咁上下嘅濃度，所以咧啲陽光一灑落嚟嘅時候咧就化開曬咧，係有啲咧係帶偏黃啊，即係個天空啊嚇。咁呢一個就係我而家見得到嘅景況啦。咁你話喺地面上面嗰個嘅感受咧？就还好啦，唔知系咪因为有呢一阵算唔算系好似有啲过滤咗咁样，或者隔开咗个阳光咧？本来佢系直射落嚟个地面咧，应该都好热噶咁。咁啊，依家又好似挡咗少少咁样化开咗咧，喺地面上边咧个感觉又未至于话咧系太个热辣辣好辛苦咁嘅。不过晏啲嘅时间咧就唔知应该唔系咁样嘅状况啦。呢排都系好热咁样啊，好似翻翻去夏天啊。 系啊，因为今日都话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32度，新界又话再高多一两度，即系33、34噶啦。 真系啊， 谂起都 好热好热啊！大家都要注意自己会唔会话，因为喺户外工作嘅时候咧，避免虽然话个月份好似秋天系嘛，咁但系都要防暑啊，防中暑啊。 系啦，好唔该晒彭爷，咁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转头再见，唔该晒。咁啊，再睇下咧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啦。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咁啊，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星期日以及重阳节系有骤雨，风势系较大，天气亦都稍凉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咁啊，朋友喺出边就话见到都几多嘅烟霞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啊，都系2至3，属于低啫。可能嗰啲烟霞咧。是真是烟霞来的，就不是那些毒雾来的。 是啦、 啊。希望是啦。 希望是啦。 好，这个时候先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今日星期五咧，呢、這个晨光大学咧好特别啦，因为咧就助教方面就换咗我彭仔哇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嘅嘉宾咧依然咧都系有嚟自咧绿色和平嘅阿 Case 嘅，早晨阿 Case。 早晨啊，大家好。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换咗我同你倾偈嘅同时咧，亦都咧有样嘢想问一下阿 Case 嘅，因为都知道咧就呢、这个绿色和平咧有一架船嘅，有一架船系咪叫希望号啊？ 系啊，冇错啊，希望号系我哋其中一架船嚟嘅。 我听讲呢架船咧就好犀利，系咪由北极开始出发咧，就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到去为呢个海洋保育啦，系带一啲信息俾我哋啊。 系啊，你好留意我哋喎。系啊，其实我哋呢一艘船咧，佢喺今年五月嘅时候咧，咁就由北极出发啦、 嗯。 如果观众咧有记得嘅时候，我当时讲过话，我哋有啲嘅团队咧喺北极度举行咗个冰雪音乐会。其实咧，当其时咧就系呢一个由北极去到南极嘅呢个嘅探险嘅旅程咧嘅开始嚟嘅。咁、嗯、我哋嗰阵时喺北极咧，有几位音乐家同我哋同行啦，咁用一啲冰雕嘅乐器咧就演奏咗一首叫做海洋的回忆的乐曲，咁、哦、啊，藉此保护，即系呼吁全球去关注同埋保护海洋嘅物种，避免呢啲嘅气候变化带嚟一啲最坏嘅影响啦。咁嗰场音乐会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首呢首希望号啊，咁佢就一路由北极开始喺大西洋度航行，咁就向南极进发。嚟到今日咧，其实佢已经经过咗唔同嘅地点啦，咁包括啦喺七月份嘅时候啦。佢哋就去過呢個我哋叫失落之城，咁其實咧就係大西洋中部嘅一個深海熱噴泉嘅網絡。咁、佢由海底度啲好熱嘅岩漿噴出嚟啦，咁就遇到啲冷卻嘅海水咧、哦，就變成一啲由礦物質組成嘅石柱嘅岩洞，咁係一個好特別嘅海洋生態地方。咁另外八月份咧，我哋艘船咧就去咗近百慕達三角洲附近嘅一個叫做馬尾藻海嘅海洋黃金森林。 哇，好似探險咁。 是啊，其实好刺激㗎。咁另外嚟到九月份呢、我哋嘅船呢、就即係我哋就希望好呢就去到法屬加亞那嘅亞馬遜珊瑚礁，咁即係南美洲北部巴西對出嗰度、原来呢亞馬遜呢唔止有一个极有价值嘅熱帶雨林啦，佢呢仲有一个足足有成51个香港咁大嘅珊瑚礁喎。 哇，咁 係好大呀、 有冇受到咩嘅污染或者环境嘅威胁呢？ 其实有噶，咁啊讲少少关于呢片珊瑚礁先啦。其实佢都系2016年嘅时候咧，先至正式被科学家确认嘅。咁、呢个珊瑚礁一开始咧、其实就我哋觉得佢冇咁大嘅。咁但系我哋再喺呢几年入边咧做一啲嘅研究咧，发现咧原来佢有成51个香港咁大。咁通常咧一啲珊瑚礁咧都会喺一啲清澈嘅水域度出现啦。咁但系呢个系亚马逊河流嘅一个出海口，即系啲河口位置咸淡水交界，通常水质咧就好浑浊嘅，因为啲河咧系好大量嘅 水流，应该都会大啲咯，嗬。 系啊，甚至有泥泞添嘅，咁通常呢啲嘅环境咧系会阻碍啲珊瑚虫进行光合作用啦。咁所以系我哋觉得系冇珊瑚嘅地方，都竟然发现有咁大嘅珊瑚，所以令到啲科学家真系觉得哇，简直就系奇迹啊！ 哇，可能会发现新品种添，会唔会啊？ 冇错，完全系一样。咁好多人，我哋都话好多人咧，可能都有机会睇过月球表面嘅图像啦，但系就从来未睇过呢个亚马逊河口下边呢一片沧海为住。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联同六位好有经验嘅潜水专家咧，嚟到呢个珊瑚海度咧，就做一次深海嘅潜泳，咁就记录呢一个珊瑚礁嘅样貌。咁、不过你头先咧提到话呢片珊瑚礁其实会唔会有一个威胁喺度？我想讲咧，啱啱喺2016年，大家发现呢片珊瑚礁好开心嘅时候咧，其实想讲喺呢一片珊瑚礁系随时有灭顶之灾噶。 灭顶咁严重？ 是啊，因为当时呢英国石油公司同埋法国嘅杜达尔石油公司呢，其实佢哋呢一早已经对巴西北部对出，即係真係呢片珊瑚礁存在嘅地方呢附近海域呢嘅石油资源呢虎视眈眈。咁、其中呢杜达尔石油公司呢，佢哋有传媒去问佢哋、你哋觉得呢片海域嘅生态价值系点样嘅时候呢，佢哋系完全冇讲过任何关于呢片珊瑚礁嘅嘢嘅。咁即係不断话啊、我哋有向政府去申请一啲嘅执照啦，咁、我哋有进行环境评估喎。咁、好彩呢嗰陣时科学家就真係加紧佢哋嘅工作，真係正正式式发现咗呢片珊瑚礁、令到全球呢有200万人联署一起去反对开发呢一片海域， 先至令到咧而家呢片亞馬遜珊瑚礁咧得以保存。 即 係 如果唔係就開緊工嘅咯。 系啊，一如果你谂下，我哋钻探石油嘅时候，好多时候都有可能有一个漏油嘅危机。咁、如果啲石油一覆盖咗佢哋呢一片珊瑚礁，真系又拜拜噶啦。咁另外我都想讲啦、其实贪婪嘅企业咧，真系对海洋，甚至我哋讲紧海底啊，呢啲资源嘅开采欲望咧，真系未停过噶。咁头先我哋都提到话，我哋七八月份嗰艘船咧去咗失落之城海域啦，咁同埋一个我哋叫做海洋黄金森林嘅马尾藻海啦。咁、其实呢两个地方咧都饱受唔同嘅威胁，咁、就好似话失落之城嗰一边啦。之前咧有一个叫国际海床管理局嘅国际团体咧，佢就批咗一张海底采矿嘅执照俾波兰政府，咁咧就等佢咧可以去开采。 佢有呢个权力批俾人。 同埋我想讲咧，海底采矿嘅技术咧，其实系未成熟噶，系未有任何嘅公司或者系政府真系做到嘅、但系呢一个海床管理局咧，佢已经批出咗29张执照啦。 哇！咁而家有冇事发生啊？ 暫時未有嘅，但係而家嘅科技比較進步，你見到海、之前嘅石油鑽探其實都係落到海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俾佢發生嘅時候，就一定已經係太遲啦。佢鑽探嗰啲機器咧係一啲好大嘅鑽機、或者我哋叫鐵手怪手嗰啲、一找落去，其實成個海床就已經係變咗形咯。 係，咁啊變咗嗱，呢一個城市嘅發展或者係人類嘅發展就不能被阻止㗎。咁啊喺即係開發嘅同時，其實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規範，係喺變咗攞個平衡，又可以唔會造成太大破壞之下，讓呢一啲嘅開發嘅公司真係可以開展工程呢？ 冇錯嘅，咁其實咧，我哋而家都推展緊一個咧全球一個海洋有一個獨特嘅生態同埋呢個生物價值嘅海域咧，係需要受到海洋公約嘅保護嘅，咁、就完全唔可以開採呢啲區域。咁另外一啲喺呢啲區域以外嘅其地方咧，其實都係可以作適度嘅開採嘅。咁、人類其實都知道佢哋絕對唔可以對大自然進行太過大量嘅剝削啦。咁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都睇到大自然有啲反震俾我哋，咁譬如極端嘅天氣現象啊，或者係一啲嘅資源係嚴重，係啊病係啦係啦，冇錯。 養曬出嚟， 咁所以我哋發展同埋保育都要有一個平衡喺度咯。 咁預計呢一個希望號就去到南極仲需要幾耐時間話？ 大概都仲要半大概需要三個月左右啦。咁、有機會都希望可以同各位觀眾分享一下佢嘅經歷。 同埋聽眾添咧， 我哋 又要聽又要睇啊，即係咪？睇啊，可能到時你俾啲圖片我哋咧，又可以分享一下啦。啊，好，咁我哋繼續咧，即係留意住呢一個嘅希望號啦，都係讓我哋嘅成個地球村嘅各位咧，都可以咧了解得到而家嗰個嘅海洋保育嘅發展咧，去到邊度，同埋亦都可以做定一啲咧預防嘅工作啊，嚇，好好保育呢個海洋。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咧，多謝咧就嚟自綠色和平嘅 K 姐，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先再同你通話啦喎。OK， 多谢晒你，拜拜。 晨光大学， 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人都妒忌，没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猛中 星期六日可以过得开心少少的时候，不想下下都一个人开 party 独行派对的话，都应该在星期五的时间好好地就计划一下啦。可以就约定你的家人，约定你的朋友，看看星期六日有什么地方可以一起去玩的，可以将星期一至五各种的生活压力稍微放松一下啦。这个时间先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多区昨晚继续有人聚集，其中防暴警察在太古施放两轮的催泪弹驱散人群。防暴警察在太古和市民口角期间制服一个男人，之后有人堵塞英皇道，防暴警察推进用胡椒喷剂喷向一个在防线前着和服的人，又将对方推跌在地上。警方之后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有人其后破坏港铁太古站的设施，防暴警察再在康怡花园对开施放催泪弹。防暴警员离开之后，有市民将之前用来堵路的回收箱和小巴站牌搬翻上行人路，在康怡广场对出的一袋垃圾当中留下一支警棍。港铁宣布今日全线港铁车站都可以开放，列车服务正常。不过港铁说，由于个别车站早前被纵火和破坏，部分车站出入口或者设施需要较长时间去修复，提醒乘客使用相关设施嗰阵或需要较长时间，要留意车站告示和职员的指示。中美下星期举行新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有很多选项应对，一旦中方的做法不符合美方意愿，美方拥有巨大力量。特朗普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中国代表团下星期来到开会，将拭目以待，美方会做得非常好。体育消息，欧霸杯分组赛 F 组，阿仙奴主场4-0大胜标准列治，球队今场派出大量的年轻球员上阵，马天尼利今场连入两球，阿仙奴在小组两战两胜有六分，暂列榜首。 L 组，曼联作客荷兰和阿尔克马尔，踢成0-0，狼队 K 组出战比塞达斯，作客以1-0险胜。H 组的西班牙代表爱斯宾奴作客2-0正胜莫斯科中央陆军，中国球员武磊在下半场建功，是首名在欧霸杯取得入波的中国球员。爱斯宾奴在小组暂时一胜一和排第二位。 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只系近本岛入口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西贡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预备咗个歌系 Turn Turn Turn。揀呢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呢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圣经的传道书，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咁作者到最尾的时间呢，就是问咩时间是到和平呢，他说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我觉得好啱而家呢个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 我是陈小宝。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36分，咁先同听众睇睇一个石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咁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呢个时间咧喺7点30之后，逢星期五咧，我哋都有晨光第一线有个环节。 系啊，晨。光职安第一线，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白经理、大柱租，早晨。 早晨啊 ，Lu， 我可唔可以坐喺呢度食早餐啊？ 梗系可以啊，坐啦。 唔该晒。啊，你哋喺度就啱啦。我有嘢想问啊，我想问我哋餐厅有冇申请成为职安健升级食肆啊？ 咦，咁啱嘅，我哋都啱啱谂住要申请，你又会无端端提起嘅？ 我有个朋友话佢做嘢嗰间餐厅啱啱成功认证咗职安健升级食肆，依家有张贴纸会贴喺门口度，俾啲食客知道佢哋嘅餐厅会关注员工同埋食客嘅安全，信誉都好啲啊！ 仲有啊，佢话有好多免费同埋专业嘅支援噶，好似职安健培训啦，资助买安全设备，同埋 仲会免费支援飲食业5S 良好工场整理。顾问及评审服务 好、啊，嗱有免费嘅顾问服务咧，就可以评审下我哋餐厅嘅环境有冇需要改善嘅地方咯。 评审餐厅环境会包括啲咩噶？ 我范围都好广噶，就好似工作场所嘅整体设计啦，同埋揾出咧所有潜在危害，例如电力使用及装置、防火设施及逃生通道、个人防护装备、机器设备同埋手工具等等咁噶。 咁嗰个免费职安培训。边啲员工可以参加噶？前线员工定系管理层先至可以参加得啊？ 前线同管理人员都各自有唔同嘅培训，首八名前线员工可以免费参加2小时嘅飲食业基本安全课程，而首两名管理人员可以免费参加7小时嘅飲食业职安健管理人员训练课程，而额外嘅员工都可以以约7折嘅优惠学费报读以上2个课程噶。如果成为咗职安健升级食肆，在认证咗嘅呢一年之内，安排员工上以上训练课程嘅费用可以全部豁免。 哇，好似好顺咁喎！啊，申请成为职安健升级食肆，仲可以资助购买安全设备，咁有几多资助啊？ 诶，呢度有写噶，升级食肆可以得到职安局提供最多港币5000蚊嘅资助。用嚟购买协助改善工作环境安全嘅设备或者服务咁噶。 哦，明白。咁需要啲乜嘢申请资格呢？我哋餐厅又合唔合资格啊？ 我哋都研究紧啊，呢度啲资料唔知有冇写咧，等我睇下先。 诶、有啊有啊，嗱呢度有噶。嗱，申请企业咧必须要符合嘅资格包括有已经根据咗商业登记条例喺香港完成办理商业登记。第二咧就要持有以下其中一种有效嘅牌照副本，包括有食肆牌照、会社牌照、控制面包饼食店牌照、工厂食堂牌照，仲有呢个食物制造厂牌照咁噶。 呢度话第三个资格就系企业需具有1年或以上嘅营运记录。第四咧就系企业必须喺评审完成前，或者喺雇用任何员工从事工作之前，已经购买雇员补偿保险。暂时呢四样我哋餐厅都合资格、哦。咁我哋餐厅都应该好大机会成功认证啊。 咪住，唔好心急，仲有2项资格需要符合。第五，在报名日期前12个月内，企业的员工并没有涉及任何严重或致命意外，而在认证结果公布之前，如果有任何致命意外在该企业发生，申请资格就会被取消。 而最后一个资格就是企业必须由东主、合伙人、董事又或者是获得授权的受薪雇员去处理申请的，不可以由代理人代为申请的。 我认真、哦、这6个资格我们餐厅都应该符合、哦、 都是的。如果无论在厨房定是楼面做嘢的同事，需要按照住升级食肆的要求做好预防措施，跟足指引去做，就可以将发生严重意外的机会减到最低了。 咁就梗系好啦。所以要成功成为职安健升级食肆，管理层同前线员工都要一起合作先至得噶。 放心，白经理，我同啲伙计咧一定会好合作，喺厨房做嘢嘅时候打醒12分精神，互相关爱。我都想餐厅啊做得越嚟越好噶嘛。你哋啊快啲去交表申请啦，等你哋嘅好消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从 Shawn Mendes 的情侣身份曝光之后，完全没有减低到他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红啊。Camila Cabello、他的异国风情和他的性感真是只此一家。他原本就是来自 Fifth Harmony 的，但个人的成绩非常之好，本周坐亚望冠。 Camila Cabello Lia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七点四十二分啦吓，各位听众早晨 ，Bobb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嗯，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国际新视野，哎呀咁啊啱啦，有 Bobby 喺度咧，可以倾多啲嘢啦吓。 喂，其实咧我真系好想问你嘅小白，你咧嗱而家个仔仔读紧书啦，你咧对于佢啲老师咧，你有冇啲外表上嘅期望咧？嗱，点解咁问咧？ 你知唔知啲学生自己都有外表上嘅 咁 细个 就识噶？ 系啊， 咁你个仔点讲？ 佢哋咧嗱，唔系话净系我唔系话我仔讲啊，系我听到个仔仔嗰啲 同 学讲，系啦，咁佢哋咧就喺度话到，哎呀，佢嗰班个班主任咧 K two 嘅啫，哎呀，嗰个咧老师咧好靓啊，我好中意啊，会咁样讲嘅、哦、原来。 我想讲咧，我个女咧间学校嗰啲老师咧都好靓，我觉得 系啊， 个个都好靓嘅，真系好似公仔咁样个行出嚟咧， 我都 觉 得而 家啲 幼稚园老师系真系省劲咗好多。 系啊，个个都可以入行，我觉得直头系 系嘛， 好犀利。我就心谂，其实系咪即系要选美标准嘅咧？ 可能又识化妆啦， 系啦嗱。咁但系咧，有啲家长咧，我都有听过话咧，都期望咧个老师个样咧，可能系比较成熟。熟啲啦，同埋咧个样恶啲啊，或者冇表情啊，咁啲小朋友先至会惊噶嘛，系啦。 呢招我都成日用， 系 咪？即系当佢一曳嘅时候咧，我就会话俾佢听，嗱，如果你再唔乖嘅话，我即刻打翻电话俾老师啊，咁、哦、佢都会觉得。会即刻乖翻嘅， 咁啊，即系证明咧，小朋友心目中咧，如果个老师咧，可能个长相或者咧，佢有啲表情咧，系比较严肃啲嘅话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会有一定嘅阻吓作用。 但系咧，好奇怪，譬如我仔仔 K 1嘅时候咧，个、老师个样貌咧，我觉得都几可爱嘅，咁啊，完全 可爱 同个恶字咧。是实在扯不上关系，但是我同样跟他说、如果你不乖呢，我就打电话给老师了，他一样是会害怕的、 哦、 我觉得是不是有、即是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害怕老师这个职业的人 呢？我估未必是啦，我估可能是因为你个仔很喜欢那个老师、 哦、 所以他不想老师觉得他不乖、 你又啱啊，好嘢啊，不愧为做过老师、 这个 有第二個 angle 係啦，啊有第二個 angle。 今朝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就係、因為咧咁啊睇到咧報章上面咧就話，哇菲律賓咧原來有個22歲嘅小學老師啊，佢叫做 Ian 啊，咁啊佢嘅身材咧其實就比較瘦啲啦，亦都係矮啲。不過咧其實佢都算係成人高度，不過可能真係矮少啲啲啦。 哦、天兒咁高咁樣， 實質佢又冇講佢幾高啊嚇， 彭爺爺咁高。 咁但係咧，哇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有一張娃娃。所謂的娃娃臉咧，我睇相咧，佢真係好似一個小學生咁嘅樣嘅啫喎。 係啊，呢個我都見過，我見到嘅時候都，我覺得佢似學生多過。 佢個樣真係同咧佢隔離合照嗰啲嘅小學生咧，真係冇乜分別。不過雖然佢高度咧就高過佢哋一截嘅，即係小學生，但係佢都去到佢腰間 咁啦。我覺得咧咁樣形容啦，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咧，就係有一個嘅小朋友，可能一年班嘅啫，但係咧。佢就用哆啦 A 夢個放大燈， 拉高咗， 放大咗佢，拉高咗佢。但係佢嘅面咧，個長相咧，都係細路仔嘅長相， 個樣都仲係小朋友樣喎。唔止個樣喎，連把聲咧都係小朋友聲喎， 聲都係啊，原來 冇錯啦。咁咧佢就話咧，原來喺佢發育嘅時候咧，佢就開始發現點解其他身邊啲同學咧，全部把聲轉曬啦，然後咧高度又飆高得好緊要啦，或者都有啲生理上嘅變化噶嘛。但唯獨是佢自己咧，把聲都仲係小朋友男仔聲，即係都幾嬌嗰啲你知小朋友男仔咧細個唱 choir 咧咪好正嘅，即係嗰啲聲係好靚噶嘛，都仲係嗰個小朋友聲，而且咧。个样咧都仲 即系都可以唱到男高音， 系咯，好犀利，好羡慕啊！呢、這个咁啊，而且个样咧又 keep 住一个小朋友咁样嘅样啦，咁佢就话咧，因为佢细个身体就好差嘅，咁啊食咗好多个药物，咁于是佢自己推测，嗱呢个系佢自己推测咋， 个人推测 系啦，个人推测咧就话觉得系因为咁咧而影响到佢嘅身体发育。 哦，我以为系佢天生可能啲 genes 啊 DNA 咧有啲事，我仲谂住话啊会唔会有啲专家去到。即系问下佢有啲咩特别嘅配方，令到佢有啲长生不老、永远童颜。我唔系啊， 你个样子都好童颜啦，你 个 样子都后生啦。 唔系嗱， 不过你 梗 系冇咁 夸张 啦，即系唔会好似佢咁啊，成小朋友。 佢直头哇哇念添啊！ 系啊，因为佢个样咧，如果你唔睇个高度咧，你唔睇佢拍埋同啲学生嘅合照咧，其实佢真系咧一个小学生咁样嘅样咯、 嗯。 不过就高啲， 高啲 咯，大人嘅高度啦。 佢啲发型咧都系细路仔嗰啲发型。 咁佢都要衬翻自己个样噶嘛，冇理由特登剪一个好似好成熟咁嘅发型都唔衬佢个样啦。 系，都系嘅。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就真系咧把握住自己呢个优势咧，就做咗呢个小学嘅老师。 嗯， 咁但系咧，其实都几有尴尬嘅事情，因为咧好多时咧啲同事咧就以为佢系一个学生，因为可能有时坐喺度， 但其实头先 睇唔到 佢都系比一般嘅小朋友係高咗一截嘅， 係啦，個高度咧其實係真係高啲嘅。咁、啊、但係個樣咧同埋把聲，可能你有時離遠你佢總會坐低噶嘛。咁、 嗯、 我就會覺得，誒點解有個學生會坐咗喺呢度㗎？係 啦， 咁就會構成咗呢啲誤會啦。 過嚟望啲試卷，諗住一陣間考試嘅考好啲。 做咩入咗嚟教完室㗎？嗰、那 個 咁，即係離遠嘅時候霎眼望咧，都係一個學生嘅樣啦。咁、 嗯、 於是咧就會真係鬧出咗唔少呢一啲咁嘅笑話咯。 係，佢都幾得意嘅，即係如果喺呢一方面咧，一個人啊能夠。就是因为自己的外表啊，因为自己的样貌咧、嗯，去谂到啊，我应该从事边一个职业咧，咁都系一个几好，即、就、系、是、我哋叫做模仿嘅对象。 系、 啊、模仿唔系模仿佢嘅行为，系模仿佢呢种心态。 系、 啊、我哋又会唔会谂下啊？我哋自己其实喺自己嘅外表啊，自己嘅技能方面啊， 嗯、 有啲乜嘢嘅工作，有啲乜嘢嘅兴趣，我哋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去做啊。嗯都是一樣幾好嘅嘢，就好似荷里活嗰啲演員咧，佢哋有啲咧甚至乎可以做到啲好誇張嘅表情， 嗯、 即係好似小丑咁樣。佢因為有一種特別嘅小丑式嘅笑法， 係， 所以佢就可以演呢個小丑嘅角色。 嗯，嗱，所以咧嗱，小白講得啱。我一開初嘅時候咧都問你嗱，家長嘅角度咧就對老師可能有一啲嘅要求啦、嗯。但其實咧嗱，我自己做過老師就知啦，老師咧對自己都有要求過。 哦、 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希望自己身上咧既嚴肅得嚟咧。又可以有親和力，咁我覺得咧呢一個伊人咧就真係啦，佢個樣咧就已經夠曬親和力啦、 嗯， 肯定啲小學生都好中意同佢玩啊，因為都覺得誒、欸、你好似同我啲 friend 差唔多啫咁。 係啊，咁啊幾好啊，希望個教書搞得開心啲啦。 切只是多少警告，原本听不到，根本变更好。人情聚无数，自己做是最太乱，仍是好。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前面一分一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只。但又很优美烦恼，秋风喜欢讲甜言，人人常待月圆知己面，想不通这一点，月亮在太空，日夜没有分别，多少心错，是几灯不到此刻便最好。迟或早，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前面一分一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自然季度，但有好报。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来吧，一规一矩驱散谎话，如若凡心需要对话。一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自然轨道，但又可报。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明日不删不减，心中好吧。如若人生需 首歌曲嚟自呢一位嘅新人朋友邝星宇嘅第五个季节。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时间嚟到朝早7:52啦。咁啊，欧霸杯咧，头先听新闻嘅时候都听到一啲嘅赛果成绩啦。其中啊值得关注嘅咧就系曼联啦。咁喺欧霸杯作客咧就系阿尔克马尔就闷和0-0。若果咧以90分钟计算嘅话咧，曼联今场波嘅射门率啊，的而且确咧就比较上一般嘅啫。全场只有6次嘅攻门，结果咧都系唔中目标，真系啊！啲曼联嘅球迷都应该会讲句有冇搞错啊！最近放嘅一次咧都系啊，连格特咧就射门咧就系啊斜出嘅，其他嗰啲咧有啲都系都几离谱噶吓。好啦，到咗比赛嘅后段啊，见到咧就华舒福喺禁区之内咧就俾啊对方啊咁啊侵犯啊，咁啊但系球证咧就未有示意嘅。连加特喺末段啊，咁啊亦都咧就因伤退下火线，令到咧就已经用尽咗三个人换名额嘅红魔啊，最后咧都只系得10人应战啊。咁啊见到对方咧全场嘅攻门都系比曼联多噶，咁啊其中咧有一啲嘅破门咧都系曾经有入过网，不过因为越位在先啊，所以入球先至作废嘅啫。今日曼联咧欧霸杯入边喺欧组两战啊，1-1，4分。成績咧就叫做一般啦嚇，咁啊同埋咧佢喺自己嘅英格蘭方面嘅聯賽方面咧都係仲未有贏波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喺本土嗰度嘅成績咧暫時都係排第10咧，就真係麻麻地啦。咁啊希望咧佢哋可以諗下辦法啦，咁啊蛙蛙念啊，係咪真係可以有啲嘅殺手鐧嘅方法咧可以俾到曼聯咧？咁我相信好多紅魔嘅球迷都係非常之期待嘅。咁啊佢期待嘅方法咧仲可以參考下其他。球队到底佢哋进攻啊，甚至乎咧防守方面有啲乜嘢嘅规格嘅？咁其中咧可以值得欣赏下咧就系奥地利啊，咁啊萨尔斯堡喺上一场啊欧联嘅单场入边咧就攻入咗咧呢一个嘅6球、哦。咁入面呢见到啊即係佢作客雁飞路嘅时间虽然呢最后呢都系输咗。咁但係啊赢即係对方啊踢完场波之后呢全场都可以话赢得掌声。最主要原因就係因为佢哋三位嘅主攻嘅朋友其中两位呢都系亚洲嘅球员之外啊仲见到呢就系艾灵夏兰德啦。咁亦都呢就系攻入咗球之后呢得到呢就系在场所有人嘅欢呼啦。又有韩国又有日本嘅球员啊在场。最后虽然都是输3-4，不过都是这一句啦。在场的球员呢同埋球迷大家都觉得这一场波呢是踢得非常之出色的一场比赛嚟嘅。其中啊咁啊韩国方面嘅王喜灿虽然攻入一球啦不足以为球队带嚟胜利，佢自己亦都有少少失望，但仍然期待啦下一次呢个成绩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啊呢一队嘅球队啦咁啊喺欧洲赛方面一直以嚟个成绩唔系话特别标青，咁但系以奥地利嚟讲佢哋亦都算一直以嚟奥地利最好嘅球队嚟嘅，希望喺欧联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嘅成绩啊！ 嗱，每年都有好多人留意住嘅香港单车节咧，今年咧就真系冇办法举行啦吓。咁啊，由于咧单车节嘅50公里同埋30公里赛事咧，涉及嘅道路范围咧甚广啊，而且咧都包括咗好多条主要嘅干道啦。咁喺考虑到咧唔明朗因素或者会影响赛事统筹同埋进行咧，大会就决定咧要取消赛事啦。旅发局咧将会喺11月底之前咧安排退回全数报名费俾报名参加嘅人士啦，并且会向咧影响参加者咧提供来年赛事报名费有8折噶吓，咁香港咧亦都咧喺去年咧成为咗世界级赛事 Hammer Series 嘅压轴一站啦，并且咧系同单车节同期举行噶。不过咧旅发局咧就研究话将呢个嘅 Hammer Series 咧会唔会改期咧咁。不过咧由于咧如果改期嘅话咧就或者会影响咗车手嘅休季期，咁所以咧最嬲尾都系要同样宣告取消啊。咁不过咧大会就表示啦，唔会另觅地点举办，今季咧总成绩就会以首两站的分数计算。 無数の定めが the common great, we're ready to roll. Doni ma mi le temo sempre, nando mo hai agari one day. We da kiss and care, negai, kanadu realize, daichi fumishimete, kumo ma.この身一つプライドまとえ終わりない後悔で押し寄せる荒波の中 Cause that's all for one 未来へ挑んだ魂ゴールライン目指して気づらに輝くスポットラインぶつかった分だけシャイン Yeah 果てなく伝う衝動何もかも巻き込んで Be a hero 都会不断去到努力的尝试突破自己的极限，歌手都是一样啊。即是你的组合虽然嚟紧的时候正式宣布了就是会解散了，但是呢在这段时候他们也都就是决定了在东京那里开巨蛋的演唱会，一年19场都是破晒纪录挑战自己的极限。他们阿拉是日本的组合叫做歌曲 Brave。这个时候先听听8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晨光第一线再见。 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桥底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欣尖记大厦对出噶。就是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桥底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欣尖基大厦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咁三线过海嘅龙尾咧分别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就去到汇景花园噶。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入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星河名居，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就西贡消防局，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成世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嘅。 我系差人，边个知啊？ 我大声讲嘢，唔代表我冇礼貌啊 ，Sir。 Cut， 不听。 提起香港电影，你可能只会谂起幕前嘅精彩演出，但幕后嘅工作你又知几多？港台电视31，日上8:30，逢星期五晚请嚟电影人，带你走入后台，睇下电影制作点滴。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哎，阿欧呢今朝早呢就係离咗队㗎啦。因为今天开始呢佢就要放一个假期。咁需要嘅人係需要呢放下假㗎，唔係一条橡筋拉到咁行呢有乜而断啊，係咪先。咁迟下呢就阿欧呢会归队㗎啦。咁但係呢喺呢个时候呢就接力嘅就有我彭仔同埋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哎呀，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啊。 今日如果你条橡筋呢自己掹到好行嘅话呢，都要搵啲嘢去 relax。但是要找一些是自己开心，但系都唔好伤害到人嘅方法，例如做下运动啊，食下嘢啊，咁样吓。 虽然咧，即系过去咧，咪有一段日子咧，我谂都有，可能系讲紧系十年前有多啦。咪有一轮咧兴过咧，发泄嚟到去让啲打工仔咧，尤其是譬如话 office 嘅白领一族啦，受气啊，咁咪兴过有一轮咧，有啲餐厅咧俾你掟烂啲碟咁样。 好似系、哦。 是不是啊， 是啊， 给你发泄，又或者有一些的类似酒吧或者食肆呢，它会有一个的区域呢就摆一个类似沙包或者是那些吹气的不倒翁呢人那么高那些呢就给你即拳击它来到发泄，那些呢都曾经兴过一时的。 不过呢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发泄，一个正途的发泄的方法的、无论是有人知日常工作压力或者怎样都好啦。 是啊，嗯，那这些何谓正确呢，大家不论成年人啦、年青人啦、呢一个少年以至到儿童啦，儿童由大人去教导啦，咁都应该要自己思考过。 我觉得就做运动啦，出完一身汗，哇，你觉得自己去到一个好辛苦掹得好紧嘅地步，跟住就会疲极太耐，就好舒服噶啦。 我就会选择系唱下歌啦。 啊，都得喎。 系啊，唱歌其实是一个几好发泄抒发嘅渠道啦，又或者有能力嘅话呢是买下嘢。 如果唱歌呢我哋今日呢嘅晨光我哋财经嘅嘉宾都一定啱。梗係啦。 好唱得㗎原来。 好唱得㗎。 咦，我未听过喎，来问问佢先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 就系佢啦 吓。呢位唱得之人咧，就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早啊， 早晨彭仔，早晨 Heidi， 又俾阿 Heidi 讲咗我啲好多年嗰啲历史添。 并不是秘密噶啦。 参加过嗰个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加拿大选美赛，有个头五名嘅都。 哇，犀利哦！ 普通啦，即系麻麻地啦。何韵诗嗰届系好多年前啦，真系。 哇，即系净系输俾何韵诗啫。 唔系，佢系即系全香港全球冠军嚟嘅。 诶，你都系唱得嘅。诶，搵个机会听下先 啊。喂，今日咧，我哋想从呢个宏观嘅角度睇先啊，就系我哋睇到咧，世贸都裁定啦，即系呢个欧盟咧非法啊补贴法国空中巴士公司啦，就宣布咧美国可以啊向总值75亿美元嘅欧盟进口货咧就加征关税作为反制嘅措施，咦，即系揾咗个藉口去到、啊。 佛下人咯。 但系已经啊，系咯，欧盟嗰边亦都出咗声啦，啊表咗态啊，有啊好多嘅说法咧都出咗嚟，都只系想反击噶啦。 佢话别无欧盟话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 哎、 但强调仍然希望同美国和解嘅。 哇！呢笔账即系计中国嗰笔都未搞完，佢又走去勒庆欧洲呢一笔。咁點？ 唔係就係咯，即係講到呢一個由美國都真係佢始作俑者啦，主導嘅即係所謂嘅貿易戰咧，就已經越演越烈啦。咁啊，但係即係呢一個裁決咧，又真係嚟得都唔知係咪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啦。因為嗱，而家先至講緊話同中國傾啦，下個禮 拜 會正式見面啦嚇。咁、但係我哋都見過好多次，話曬都真係第13轮㗎啦嘛。頭嗰12轮佢嗰啲即係操作嘅手法啊，佢嗰啲咁樣嘅嘴臉啊、甚至乎佢嗰啲策略啊，我哋見過曬㗎啦。係 咯， 正所謂即係有陣時即係我哋啲股評人會見啲上市公司，可能都會喺個午宴，咁佢哋成日都話啊，你邊食邊傾啦。咁因為佢哋繼續講我哋食，咁佢哋點咧？佢哋都係佢哋唔係邊食邊傾， 邊鬧啊？ 邊傾咧就邊出招嘅，所以咧一邊傾咧，後邊咧就即係哇，好多無所不其極嘅招數咧，乜都出曬嚟。 你唔好掛住食分咗心啊，聽唔到背後嗰啲意思咯。 咪就係咯，即係過去我哋見過嘅，即係法院訴訟啊、刑事檢控啊、貿易壁壘啊、關稅啊，甚至乎貨幣政策啊，其實都好多時候咧，都係呢啲時候出嚟嘅，甚至乎人哋嚇人哋個客人，正所謂真係公司都未翻到去係嘛，離開咗嗰、那個宴會嘅地方啦，其實真係坐緊飛機啫。哇！佢人哋係一個空中上高，佢已經加緊關稅，我哋都見過。咁所以我啊唔會話覺得即係會有啲乜嘢好大嘅即係曙光啦。但係如果你話對於即係美國同歐洲而家呢刻嘅即係貿易戰啦嚇、簡單啲講，咁亦都會可能進一步升温咧。你話即係對全球經濟即係有啲影響啦，當然可能好客觀講對 Airbus 嘅股價同埋冇嘢喎，升翻4%， 好明顯係個引子個藉口嚟嘅啫，嗬。 咁但 係 就過呢個個零月都跌咗好多嘅，咁、所以都咁講，即係好客觀去講嘅。你話對於空中巴士，我諗就影響唔會話好大，但係如果你話對於其他啲貨品咧，咁即係嗰個衝擊都真係幾大嘅。如果你話真係一下子一加加到25，咁但係亦都係咁講。對於美國嚟講，去到而家呢刻咧，即係佢又好似即係加關税加到上咗人咁，但係其實開始已經係蠶食同時影響緊佢哋當地經濟，因為唔好講多，淨係好多日前都有講過，就係好多啲美國嘅入口商佢哋都。即係向美國政府講話，喂，叫苦連天，即係再加落去咧，其實佢哋所謂嘅入口貨品就真係嗰個價格會好高，咁佢哋就亦都會咩啦，即係同美國政府申請，喂，呢啲嘢冇噶喎，即係我第二度揾唔翻噶喎，或者揾到都貴好多喎，咁你可唔可以俾我豁免啊？咁所以而家個豁免名單咧，就真係萬里長城長又長啦，越嚟啊越長，咁啊，即係好多嘢都有獲得豁免嘅，即係譬如話。即係由呢一啲半導體嘅一啲設備啊，到嬰兒座椅啊，咁、其實個名單就一路咁擴大緊嘅。咁啊，點講都好啦，咁即係呢啲都係伎倆嚟㗎啦。即係一方面又話要加，咁啊對自己有益嗰啲咧，佢又唔加咯。 咁啊，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咧，都即係應該公布埋嗰、那個即係豁免咗嗰個名單咧，咁我哋就睇到嗰個真相啦。哦，唔係都係 有一啲會俾大家會睇到嘅， 即係變咗大家喺下定論之前睇清楚張清單先咁樣，佢再 係咁應該係咪？ 調翻轉就譬如話，就算香港有好多上市公司都係有好多業務出口美國啦，譬如話有做嬰兒座椅㗎啦，好似好孩子啦，或者亦都有做多功能梳化，好似敏華嗰啲咁。咁佢有啲嘢受影響嘅，但佢有啲又唔受影響嘅，因為同埋佢哋都醒㗎嘛，即係見到而家美國咁嘅狀況，其實都唔係最近嘅事。咁佢哋咪會有啲生產線，譬如直情係唔好理啦，喺美國整啲生產線先。咁有啲生產線就係一啲唔會受到即係所謂嘅呢一個關稅影響嘅地方咁。咁都真係盡量都避免令到個關稅導致到佢哋嘅貨品喺美國出售嘅時間係太過貴咯。 係，即係都會諗啲方法， 嗬。 係啦， 咁啊，即係嚟緊，譬如下剩翻落嚟嘅今年啲餘下時間或者第四季咧，嗰個經濟嘅狀況就會因此而有影響噶咯。 咁絕對會啦。即係如果你話今年第四季全球經濟嘅表現咁。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啊，其實甚至乎好多嘅分析啊，都有講唔係睇得太過樂觀。咁我自己都唔係太樂觀啊，好老實。因為都影響都幾大嘅，有啲亦都係調翻轉由香港影響出去添嘅。譬如話，好似奢侈品嘅零售，咁向來香港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奢侈品嘅零售嘅地方啦，有內地遊客啦，國際性嘅遊客啦。咁但係好明顯，呢個奢侈品嘅銷售係急跌啦，但係香港嘅零售銷售嘅貨值啊，咁奢侈品啊、鐘錶珠寶呢啲係跌得最犀利。咁跌到係點咧？跌到啲國際性嘅公司咧，佢哋都要減慢，即係佢哋喺亞太地區嗰個發展嘅步伐。當然佢哋唯有就有部分可能即係放喺內地市場，有部分佢直情要減慢。咁啊，亦都已經開始聽到一啲大型嘅就係奢侈品嘅一啲嘅即係公司啊，即係可能已經要未來已經要裁員減薪啊，咁呢啲已經係發生緊㗎啦，喺全世界都已經嚇。 咁另外講跌嘅咧，都要睇翻咧，就係啲商鋪喎， 係 咪啊？彭仔你都好關心 係啊，因為即係樓又想關心，啲商鋪又想關心，因為見到個跌字啊嘛。 唔通你唔單止想買樓，你想買鋪？ 鬼唔想咩？即係呢啲鋪啊，幾好個升幅啊，過去係嘛？咁但係咧，而家唔係喎。調翻轉頭咧，就因為睇到咧，就有一啲嘅大行咧，就預料咧，中環啊、銅鑼灣呢一啲嘅旺區喺香港啊，今年咧啲商鋪租金咧會跌，咁啊都有一啲嘅數字走出嚟話會預計咧跌咧超過10%，即係跌一成喎，超過嚇，咁所以都喺度諗啦，就究竟喂呢一個嘅預測對於商鋪市場係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即係預測就還預測啦，啲國際房地產顧問係咪？咁但係嗰個實際係咪就係會按呢啲預測咧而走向咁樣嘅跌勢或者跌幅咧？都想同阿 Dicky 傾下啦。 嗱，我諗好客觀去講啦，呢段時間其實尤其是即係由都係反修例嘅因素開始，咁但係除此之外，過去我都有講過。香港零售市場的下跌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人民幣貶值呢，即相對港元啊，都是另一個其中一個元兇來的，即等於很簡單啫嘛，譬如話我舉個例，哇 ,yen 好貴喎，咁香港人都會少咗去日本嘅。咁所以即其實呢一個原因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導致到即你話喂零售市場下跌，咁自然啦，咁你零售跌，咁亦都冇咗自由行嘅旅客啦，咁個租金嘅回落嘅幅度呢就好視乎地區同埋過去究竟佢哋喺邊度啦。你話哇真係喺主力做即係所謂嘅自由行或者其他旅客生意，例如銅鑼灣、最核心嗰啲嘅商鋪、街鋪、羅素街嗰啲咁，咁大家都會可能都見到啦，有一啲消息都話哇業主即係都願意大幅咁減租啦，因為講真唔減個客真係會走咗，唔會有人租嘅，基本上就咁。而家你話喺聚於有呢個旺區咁，喂，即係去到咩地步呢？即係你話十室九空就誇張啲，但係十間裏面有兩三間吉嘅呢，我諗大家行下街都會望到㗎啦。咁所以即係當咁多吉鋪出現嘅時候，個價格下跌，咁呢個係必然嘅事嚟㗎啦。即係從需求同供應嗰個角度去講，咁但係你話影響邊啲會大啲呢？咁我都頭先都講就係話呢啲傳統即係遊客嘅區域會係影響大啲。咁你話一啲民生嘅地方，譬如話一啲傳統嘅屋邨嘅商場呢，嗰啲都影響少啲嘅。但係你話係咪冇影響呢？都唔係嘅，因為即係始終喺而家呢一段時間，所有零售嘅地方都有影響。咁大家會睇到零售銷售嘅情況，真係難聽啲講，真係有增長嘅，可能係去超市買餸咯。係 啊，聽講係超市嘅同埋凍肉鋪咧，近期就生意反而係 即 係有增無減 啊 嘛。 係啊，係啊，諗住就自己煮咯，同埋好街坊嗰啲茶餐廳啊，咁嗰啲就會生意好咗咯，因為即係簡單單食一餐咁樣咯。但其他都跌㗎啦。 就係得嘅，平時我哋除咗話啲商業區啦，或者專做遊客區之外啦，以往我哋覺得，咁譬如你無論買樓都好啦，或者係你有啲鋪係都係基本上我哋俾街坊去咧。就是啲嘅鐵路沿線嘅上蓋物業嗰啲商場啊，甚至乎係鐵路附近、鐵路入邊嘅商鋪，呢啲又即係當然啦。呢啲如果喺個租務方面都係由營運嘅鐵路嗰度去自己承擔啫。但係都會唔會嗰、那個即係火燒連環船嘅效果都可能會 而家都好針對性啊嘛。係 啊，成日都 閂 都冇得做生意喎、啊、嚇。 咁大家喺新聞片都會睇到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從 呢個角度去講，就係你話鐵路嘅相關嘅一啲嘅租務咧，咁我諗點都會有啲影響。雖然佢哋嗰個續租嘅租金，即係都係可能每一個租約都可能三年咁樣先至會改變。咁但係亦都因為大家都知部分上市公司咧，佢哋嗰啲旗下嘅商場嗰啲所謂嘅租金咧，有啲亦都同所謂營業額係掛鈎嘅。咁變咗，如果你話呢段時間零售市場表現係差咧，咁可以好直接預期啦。即係你話以香港上市嘅所謂收租股又好，地產股又好，佢哋嘅旗下投資物業商場嘅租務收益咧，就肯定下跌嘅啦。呢、這個就毋庸置疑嘅啦。咁我諗。即係個跌幅講緊，如果你有按年嘅話咧，即係大概10%左右到啦。 OK， 咁呢個就即係都影響埋可能大家啲投資者啊，啲小股民嚇、啊，即係如果揸住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咧，都會特別注意住啊嚇。因為如果睇翻呢個港股尋日嗰個嘅表現咧，就 算係咁喎。 係啦，嗱，因為收市咧，佢都報26,110點，咁啊叫倒升翻60幾點， 叫跑贏咗區內主要嘅股市嘅啦，同比嚟講， 成交都係奀嘅嚇，600幾億咁樣。咁啊嚟緊啊，下個禮拜咧就禮拜一係假期啊，咁得翻。4日市啊，咁喺呢一个嘅咁嘅环境咁嘅表现底下，阿 Dicky 有冇啲咩嘅预示啊？下个星期嘅股市 嗱，之前就讲话都系冇啦，由27,300回落嚟，咁26,000都会第一级嘅支持啦。咁我亦都有讲过，我唔相信话要试到即系今年两个低位，分别喺24,900點呢个位置嘅，即系我唔觉得咁悲观。咁但係喺而家呢刻睇呢你話嚟緊即係就算你話黃金周完咗啦，咁北水又返返嚟，咁我哋有一日就長假期咁樣嚟緊下個星期港股嘅表現好難會有個好大嘅突破嘅，我覺得仍然係呢啲水平嘅啫、即係可能會好吊鬼嘅就係、當外圍都顯著下跌喎、香港好似又跌唔落喎，有部分啲成分股，咁但係你留意到嗰啲成分股跌唔落嗰啲都係同即係外圍經濟以至到即係本地嘅因素比較係絕緣嘅一啲股份嘅。咁、但係問題係再睇落去嘅話，咁究竟有冇一個理由同動力係一眾嘅指數成分股係會令到恆指會有進一步嘅升勢呢？我睇唔到呢個理由。同埋最關鍵嘅都係嚟緊幾樣大事啦，即係中美貿易戰個因素，我覺得會有一個比市場預期更好嘅結果出到嚟嘅機會，講真唔係好大。第二就話對於聯儲局，就算十月份佢真係減埋息，即係話佢哋覺得喂經濟好唔得。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的話咧，反而我會覺得呢次嘅十月減息咧，即係如果你話十月又減，十月再減咧，全年減咗成一厘嘅，大家會有個睇法開始慢慢轉變，就係話，咦，咁即係美國經濟真係好唔掂喎，鮑威爾都真係有啲驚喎，唔係話淨係怕咗特朗普係咁日日鬧，係啦，佢係咁捉住佢喎。咁到時咧就可能會大家會諗係對於個全球經濟增長出現衰退個風險，甚至乎部分地方有滯漲啦，因為你入口貨品個價格又高嘛，因為你有貿易嘅壁壘有關税啊嘛，咁呢個疑慮咧係會蓋過咗減息嘅利好預期，同埋香港就算你話琴日見到個即係本地嘅所謂銀行同業拆息全線都回落翻啊，咁都合理啊，都係講過之前個拆息抽高其中一個幾主要原因同百威亞太上市有關，咁但係亦都唔係話真係跌翻落去好多，而第二就係個所謂最優惠利率又冇下調嘅空間，就算美國即係聯儲局第三季真係減息啦，今次十月開會真係都減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嗰個息口嘅預期都冇一個下跌嘅空間嘅時候咧。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又睇唔到有咩理由係話個港股會好顯著出現反彈，哇彈翻曬上去之前27,300嗰啲，我睇唔到啦。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玩完成個禮拜，下個禮拜即係到我再同阿 Heidi 同彭姐傾偈咯，可能都係呢啲位 置。所以有啲股民而家就話啦，個市咧就唔敢喺佢即係有太大期望，好似 Dicky 咁講有個大嘅回吐噶啦。捉下啲板塊咯，有陣時幾個 percent 幾個 percent 都喺個沉寂當中，可能揾啲機遇。譬如琴日你就見到啦，這個澳門博彩股咧就整體都有個上升啦，2-3%。之前嘅又可能試過一啲嘅手提電話供應商，即係好似輪流我哋做 Remi 揾少少嘅主題板塊呢。度又有冇一啲機遇咧？嚇， 有嘅 ，Heidi， 你問得好好，但系咧就要好快，真係點講咧？就係一落旺，跟住噏噏聲就真係 兜翻上嚟， 就要 炒芽菜啊，點上熟啊？ 爺爺真係冇話冇得講，我美貌與智慧並重，煮餸都難過啊！ 人哋依近排學過啊。 唉， 真系犀利。 讲下啫，讲翻股份。 咁啊，头先Heidi系啦，Heidi 头先问个问题，争啲都唔记得咗添。 即系轮流嗰啲板块 系啦，要落镬，要快上碟啦吓。咁嗱。好簡單，點解啲澳門博彩股會升翻啲咧？就因為再早之前個零禮拜咧，啲所謂啲大行咧，佢哋出啲報告，全部都睇淡黃金周嗰個澳門博彩業務收入嘅。但係咧，我反而咧，我哋睇到澳門博彩業務收入咧，可能個數據未必會咁差。點解會咁諗咧？就因為澳門咧就公布咗黃金周頭嗰兩日之前啊嚇，頭嗰兩日嗰啲訪澳旅客。嘅人數，咁無論係整體人數同內地嘅遊客嘅人數咧，都有所增長嘅。我好少見到呢兩個數字背馳嘅，即係簡單啲講，如果客多咗，好少話個博彩收入咧係跌得好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極其量咧，可能即係比市場預期會略為好啲。即係而家市場預期有啲遇到會跌成一成嘅按年啦嚇，即係十月份黃金週呢段時間，澳門博彩業嘅無收入，咁我就冇咁悲觀，我就覺得可能會即係會好啲。咁所以咧就變咗，可能即係大家都有啲憧憬啦。不過好快有數睇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諗即係而家整體。個結論就係、是，正澳門博彩業嘅表現，以至到酒店入住率咧，少少地都有受到香港嘅因素影響，因為以前啲遊客都都會傾向係一次過去曬呢兩個地方嘅。如果你話淨得一個地方去咧，咁可能佢哋就未必會選擇嚟咯。咁 又或者留多一夜咯， 係啦，或者再住多，即係譬如話去嗰啲可能會耐啲咯， 喺澳門。 即係譬如話澳門咁，即係佢哋當地消費咁，就對於人民幣咁，其實即係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會太差嘅，嚟緊呢兩三個月。咁所以即係澳門博彩股之前就搶得咁淡，咁彈翻啲又合理，但係又未必話會維持到好長期嘅升勢咯。 好，咁啊呢個都明嘅。好多謝曬 Dicky 啦。咁我哋啊下個禮拜四啦，先再同你通話咯。 好， 咁啊 練下歌啦，呢個週末要係嘛？好，下个礼拜见啩，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儿，你识唔识人整3D 打印啊？我想整个立体心心咧，送俾个女朋友啊。 多成3D 打印，我未试过、啊。啊！不过我谂呢个展览会帮到你嘅，你攞啲资料睇下。 哦，第39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哦，系全球最大嘅电子产品商贸平台，展览包罗电子成品、零部件、组件同埋技术等等，为买家提供一站式采购平台。 当中嘅科技馆系秋电展嘅焦点之一，除咗有 3D 打印，仲有机械人及无人操控技术、智能科技、虚拟现实以及初创展区。 呢度仲话，因应人工智能时代，大会今年新增人工智能及语音识别技术展区，展示自动化、智能化嘅相关电子产品，听落好吸引、哦。 觉得吸引，咁就要记低展览日期啦。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0月13至16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这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 好快咧，去到早上嘅8:30啦！啊，咁啊，听新闻之前咧，提提你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嘅，相对湿度咧66%。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多區昨晚繼續有人聚集，其中防暴警察在太古施放兩輪催淚彈驅散人群。防暴警察在太古同市民口角，期間制服一個男人，之後有人堵塞英皇道，防暴警察推進，用胡椒噴劑噴向一個在防線前穿和服的人，又將對方推跌在地上。警方之後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有人其後破壞港鐵太古站設施，防暴警察再在康怡花園對開施放催淚彈。防暴警員離開之後，有市民將之前用來堵路的回收箱和小巴站牌搬回上行人道，在康怡廣場對出一袋垃圾當中留下一支警棍。早前到香港視察示威情況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說，收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給他的信，但批評內容空泛。斯科特透露曾經與林鄭月娥、商界領袖、泛民主派人士會面，形容林鄭月娥當時無法回答對於港人基本人權的疑問。到當地星期四，他再收到林鄭月娥的信件，但批評內容只是更多空話，顯示對方不重視香港人權，包括拒絕市民和平集會的權利。斯科特批評林鄭月娥只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稱霸世界的棋子，對香港沒有一位強大領袖和民眾企在一起感到失望，但美國將致力協助港人抗爭，不會退縮。捲入通烏門被國會眾議院展開彈劾調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呼籲中國亦應該調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和他的仔亨特。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乌克兰的问题时候说，乌克兰应该对拜登父子展开重大调查，中国亦都应该展开调查，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和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一样恶劣。他又说还未直接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求，但应该开始考虑这样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说，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预警系统。普京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將在航天、軍事技術等領域進一步開展合作。俄羅斯將協助中國建造導彈襲擊預警系統，將可以大幅度增強中國的防禦能力，因為目前只有美國和俄羅斯擁有這種系統。普京又說，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親密，兩人私下是朋友，讚揚習近平是一個世界級的政治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0点，跌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52美元，卖出1,507.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就接近香港仔中心噶。重复多次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接近香港仔中心。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的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正常的，因为黄竹坑道有意外，所以车去不到前面。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

行政会议，咁预料咧将会通过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嘅权力，去订立咧禁蒙面法嘅，咁禁止咧就示威人士喺游行集会期间遮蔽全部或者系部分面容，违例者最高监禁一年。行会今日咧，若果通过规例咧，一经公布之后，礼拜六开始就会生效啦。哇，好快、啊，即系听日。咁啊，港府消息人士承认咧，即使通过规例，亦都可能咧面对挑战，但系违法者被捕之后，将要承担多一条嘅罪行，相信对部分人亦都有一定嘅阻吓作用。咁讲。咁据悉咧，经过年月嘅反修例骚乱啊，港府曾经研究各种不同方案去止暴制乱，包括引用咧系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啦，以及系公安条例下嘅宵禁令等等。咁但系有关宵禁令嘅措施咧，港府内部未能形成共识，因此决定采纳咧系有较多共识嘅禁蒙面法嘅。咁而有十多名嘅建制派议员啦、港区人大代表、退休纪律部队人员以及系律师，寻日就成立一个叫做禁蒙面法推动组，咁啊促请政府咧尽快透过紧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嘅。推动组召集人系郭佩凡，佢认为咧订立禁蒙面法有一定作用，可加强阻吓力。建议政府参考加拿大模式，禁止参与非法集会以及系暴动的人士蒙面，并且设有豁免情况，强调咧唔会影响市民游行的权利。咁讲，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咧，佢表示啦，若果政府透过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是香港跌入极权社会的第一步，政府日后可进一步钳制港人自由，例如是延长被捕者的拘押期、取消区议会选举等等。他估计若果政府通过禁蒙面法会招致司法复核。有民主派议员批评禁止蒙面、宵禁等等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是加剧冲突。呢、这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 信报方面嘅头条咧，就讲到暴力冲突，客停单车节未走巡礼嘅。咁啊，受反修例风波引发嘅示威同埋暴力冲突咧，系升级影响。本港咧，再有两项大型活动系被叫停嘅。旅游发展局宣布啊，取消本月13号举行嘅香港单车节，以及10月31号至到11月3号嘅香港未走佳肴巡礼嘅。旅发局主席咧，彭耀佳形容啦，系一个好艰难嘅决定。为考虑到未来数周亦都系仲存有系不确定嘅情况，上述活动未能顺利举行，故决定今年系停办，并且咧就系向市民同埋旅客系表示歉意嘅。持续咗超过3个月嘅示威仍系未见平息嘅迹象，政府建筑物、港铁站同埋部分商铺、餐厅都遭大肆破坏。早前咧亦都已经有多项嘅大型活动咧系因此而延期或者系取消噶啦。咁旅发局解释啦，喺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嘅美酒佳肴节，由于附近曾经多次发生警民冲突，如果届时嘅活动场地外发生事故，鉴于参与人数众多，难以短期内疏散人群至到安全嘅地方。咁而将会咧，反而旅发局就表示啦，将会举行香港盛宴11月嘅推广活动，正系研究透过平台介绍俾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参展商，详情咧稍后会公布噶，而亦都有意喺明年嘅3月或者4月咧会补办翻香港美酒佳肴节。咁至于香港单车节原定就是有本地和国际专业的单车赛事，当中包括国际知名的单车赛事 Hammer Series 的香港站，但是鉴于近月的社会事件冲突，主办机构考虑到赛事未必能够顺利举行，决定是取消的。而旅发局亦都会安排在11月底将报名费全数退回已报名参加香港单车节的市民和旅客，如果明年参加的话，报名费可以享8折。至于香港美酒佳肴节 巡禮嘅參展商，亦都會喺十一月底咧就獲得全數退回費用，以及明年咧參展咧費用會有八折嘅優惠嘅，大家留意啦。 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翻咧就係明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有域名顯示喺俄羅斯登記嘅網站公開咗多名泛民反修例示威者、記者以及佢哋家人嘅個人資料，日前咧遭到移除之後啊，尋日以四個新嘅域名咧咁啊叫做借屍還魂啊，再次咧就係出嚟咧就係有佢哋自己嘅服務嘅。咁啊，本報啊，即係對唔住啊，係明報啊，接獲咧就係其中一名啊被起底嘅市民投訴，話到喺八月經過深圳灣口岸翻香港嘅時間，被公安帶走問話之後咧就獲得放行噶。其後事主嘅住址啦，亦都係被起底網站公開咗，披露嘅資料同佢落口供嘅時候啊，故意寫錯俾公安嘅一致。咁啊，事主質疑啊，網站資料由內地公安提供，咁啊話到明報多次咧聯絡广东省公安厅以及就深圳湾口岸办公室查询，截稿之前亦都系冇回复噶。今日又被起底嘅事主咧，咁啊就话到啦，咁佢化名叫做 X 嘅，去明报咧就表示，盘问两小时嘅时间入边啦，咁啊呢一位 X 咧就喺凌晨三点咧就获得放行，咁但系需要咧就签保证书，一个咧就写住啊叫做守护香港同大陆法律，支持及维护国家同香港繁荣稳定，仲要咧就系拮手指抽取血液样本，亦都要喺每一张口供纸上面打指。同埋影相，咁啊，公安亦都要求啊，佢喺白纸上面写上个人资料、出生日期以及咧就住址噶。咁啊，佢担心咧翻到香港之后被人追踪以及骚扰，咁啊话到故意写错座号以及咧就楼层。事后啊，公安接的士咧就将佢送翻去皇岗口岸离境，翻到去香港嘅境内噶。咁啊，自从俾公安咧就扣查之后翻香港之后啦，佢接连咧就收到好多不明来历嘅来电啦，以及短信嘅，咁佢亦都系唔明点解嘅。好啦，咁啊，对于港人喺北上被扣查，保安局咧就回复话到啦，一国两制原则底下，身在内地嘅港人需要遵守内地嘅法规，港府咧系不会，亦都不适宜干预属于内地当局管辖范围之内嘅执行法例噶。咁啊，对于有否港人啊就相类似嘅事件求助，入境处就话到冇备存有关嘅统计数字。记者曾经多次联络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深圳湾口岸办公室查询，截稿之前咧都系冇回复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跟住咧睇《东方日报》。《东方日报》嘅内页讲文系讲到话，十月一日啊，全港多区爆发呢个警民冲突啦。咁有中午男生咧就更加喺荃湾区咧涉嫌系追打警员嘅时候咧就遭到开真枪咧就射中咗身体嘅，咁啊一度咧系危殆。咁佢事后咧就同另外有六个人咧系被控告系暴动啦、纵火同埋系袭警。总共是五个罪名，咁案件咧，寻日就喺沙田法院提讯嘅。中枪嘅男生咧，就同另外嘅两个人仍然咧系留医，所以就缺席聆讯。剩翻嘅四个人咧，就准许保释至十一月十四号嘅。咁虽然咧中枪嘅男生系缺席聆讯啦，但系佢嘅律师就指佢已经系转往呢个加护病房。出院無期，若果還押警方看管咧，就勢阻礙家人探望佢，所以希望法庭咧就批准佢保釋，等佢咧出院之後就再出庭應訊噶。咁控方咧係提出反對，就指咧法庭現階段係冇權處理佢嘅保釋申請。裁判官是押后去到咧，今日晏昼就再听呢一个嘅陈词嘅。咁七名咧被告依次罪咧就包括有系一位姓陈嘅人士啦，38岁啦，另一位咧呢、這个全名写住系陈金国啦，19岁啦，有李振文就25岁，冯清华21岁嘅，仲有一位女士22岁嘅郭小琴，仲有18岁呢一位就系嗰个中午嘅男生啦，曾志健啦。 同埋咧就係有一位26歲嘅人士叫邱宏達嘅，咁其中五個人咧都係學生嚟噶，咁呢個嚟自咧今日《東方日報》嘅啊專題新聞版嘅報導。 跟住咧，《香港經濟日報》方面嘅港文咧就講到啦，物流業重創，貨櫃司機收入跌44%，中美貿易戰同埋反修例事件嘅影響之下，本港物流業重創，今年首八個月港口貨櫃嘅吞吐量首次累計數字咧係比舊年嘅同期跌咗7.4%。有物流業嘅工會主席就講到啦，貨櫃碼頭內運司机同埋咧跨境货柜司机嘅生计亦都大受影响，收入咧分别就系跌18%同埋44%，主要因为咧反修例事件令到内地关口嘅抽验频密，押运费减少，以致司机收入系大减嘅。航运交通界嘅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啦，政府咧应该参考新加坡提供税务优惠，吸引更加多商家落户，并且避免同大湾区内其他嘅港口恶性竞争嘅。嗱，货柜码头内运嘅司机咧，睇翻佢哋嘅收入吓，咁啊月入咧就由旧年嘅11月嘅17,000至到22,000咧，下调到去现时嘅14,000至到18,000噶。咁至于中港嘅跨境货柜司机嘅月入中位数，亦都由旧年11月大约25,000下调到去现时嘅14,000，跌幅咧更加有成44%噶。咁啊讲到啦，喺最坏嘅情况之下，有司机一个月咧只系数日有公开嘅啫，月入收入咧只系得5,000。嗱，司机收入下跌咧，除咗咧就同冇公开有关之外，其实对于内地对货物的抽检亦都越趋严密，货物不时就是被过夜抽验的。根据海事处的数据显示，香港在世界货柜港口的排名，自从2004年失去了榜首的地位之后，更加就是每况愈下，去到去年排名已经是跌到第七名，货柜吞吐量就只是 1959.6 万个的标准货柜，比起第一位的上海就是少成2241.4万个的货柜的。而跌幅除了我们刚才讲各个的原因之外，亦都有源于就是中美贸易战、欧洲经济比较疲弱，以及大湾区内港口经济这个的即竞争也非常激烈等等的。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2019年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的17号，选民将会在11月24号投票选出452名区议员，多个的政党今日开始陆续报名了，民主党今年将会派出99人参选的，民建联昨天也宣布派出179人啊，去到咧就出战下一个月嘅区议会选举。今日新人以及咧就40岁以下嘅年轻人咧喺民主党方面咧占咗大多数嘅。民主党选举委员会主席李永达就表示啊，因应住政治嘅局势以及党内有新人喺反修例运动走得比较前，不排除咧就有被 DQ 嘅风险噶。今日坦言啊，民主党亦都要采取措施，包括提醒各个嘅支部成员，若果认为有 DQ 嘅风险咧，要提早报名以及咧就尋找 Plan B 咁講，佢都話到啊，今次嘅選舉極具政治性，咁啊相信咧建制黨派咧就會包括啦工聯會以及咧就民建聯啊都會係好擔心嘅。佢話到啦，咁啊反修例運動氣氛持續啊，好多嘅私人樓宇區即係建制派啦就會係大敗得好犀利。咁啊不過佢更加話到建制派咧就直持擔心啊，票站被圍堵，咁啊促請政府押後甚至乎咧就取消選呢一個嘅區選噶。咁啊李永達自己就批評啦，建制派輸打贏要，咁啊強調政府取消區選做法係不智噶。咁啊，建制派咧只会输得更加惨。咁啊，而做法本身咧，亦都咧就系违宪噶。咁佢话到咧，万一系真系咧系需要去到呢一个嘅再次要呢一个嘅取消区选嘅话啦，民主党啊必定咧就会提出司法复核咁讲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 to O。 好啦，呢一个嘅财经 O to O 啊，财子 O 咧就去咗放假，咁多谢佢让个位俾阿鹏仔咧，就可以同我哋啲财经界嘅朋友咧通下电话啦。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早晨 ，Jason， 系咁啊，睇翻咧，寻日咧港股嗰个表现咧就叫升翻叮叮啦吓，临到尾嘅时候都企得稳喺呢个26,000楼上嘅，咁啊但系个成交啊好奀啊，得嗰620多亿咁啫。好啦，咁啊点样分析呢个大市以至到后市如何咧 ，Jason？ 其实睇返过去呢几日呢其实美股做得比较差嘅，咁但係呢港股呢连续三日呢都可以呢低开高收㗎。咁寻日呢就即係、就是、一度倒升返啦，即係超过100点啦，咁收市就升40几点嘅啫。咁其实就即係当然啦，你话即係咪大升特升呢又唔系，咁但係呢起码叫做喺26,000呢啲位度呢企返稳少少啦。咁寻晚呢睇返就即係、个美股呢就低开高收啦。咁因为就即係开头咧就出咗个即系 ISM 嗰个服务业服务业嗰个 PMI 啦，咁就系差过预期嘅，咁亦都系创咗3年嘅新低嘅，咁市场就非常之担心啦，即系会唔会即系又会继续系即系经济衰退嘅风险会继续升温咧咁样吓，咁跟住咧跌下咧就忽然之间咧就抽翻上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市场嘅解读就话即系憧憬翻咧今个月咧就会减息吓，咁所以咧就个市咧就大头。掉头咧就升翻上嚟嘅，咁所以就港股咧今日睇翻，依家最新就黑期都系升紧几十点啦，咁就都系26,100几点嘅水平嘅，咁上面就即系阻力位啦，都比较近啦吓、如果你睇翻图表嘅话，就26,300会系第一个阻力位嘅，咁所以大家即系望翻住啦，即系你话今日星期五好唔好话走去冲入场追货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就都系保守少少会好啲啦，系啦，因为始终周末即系会好多时，即系好多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谨慎少少会好啲嘅。 同埋我哋系长假期啊嘛，周末吓多咗星期一嗬。好啦，咁至于如果真系喺股块股份嘅嗰啲板块方面啦，过埋呢一个长假期之后，咁当大家都想心喐喐嘅时候，有冇啲咩心水选择啊，或者可以注意啲咩板块咧？ 我覺得可以留意翻一啲即係會憧憬可以受惠到減息嘅，即係咁今個月啦，即係如無意外，依家90几嘅機會咧都會係減息㗎，美國嗰邊嚇減息4:1，咁所以如果你話減息受惠股嘅話，我覺得就你可以留意翻一啲本地嘅地產股啦，睇一睇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以嚟一個反彈啦咁樣嚇，咁因為最近咧其實即係講緊過去呢幾個月啦。政治事件啦、示威啦，咁其實都令到地產股跌咗唔少落嚟嘅，咁會唔會借住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減息嘅憧憬嚟到去做一個反彈咧？咁樣我覺得都有個機會嚇。咁另外一方面就內地啦，即係內房股啦，其實你都可以留意翻，因為咧啱啱就公布咗咧就即係九月份嘅銷售數據嚇。咁傳統嚟講，九月份就叫做咩金九銀十啊嘛，即係咁，所以就係啦，係一個比較銷售嘅旺季嚟嘅嚇。咁所以就九月份嘅數據亦都做得唔差。咁啊，內房股本身咧近排比較弱嘅，亦都可以留意翻下星期會唔會有機會咧，可以即係做翻一個比較理想嘅反彈咯。 好，咁啊留意住咧呢一啲嘅情況係點樣啦？當然啦，都要靠各位投資者自己咧要分析過噶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啦 ，Jason 毅力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再同你通話啦嚇。好，唔該曬，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大家 早晨， 早晨，华梅姐， 时间好问话、啊、吓。哎呀，真系想多讲都难啦吓，冇啊，即系阿小白同埋阿 Heidi 啊，仲有各位听众吓，咁我话梅姐咧一流秀发啦，向来都系好得人咧羡慕噶吓， 系 咁啊，但系咧有啲朋友就成日问我啦，啊你点样保养你啲头发噶咁样，咁当然啦，有啲嘢咧叫天生丽质难自弃啦，系嘛，咁啊，但系亦都咧坊间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产品啊，就声称。 话可以呢帮你呢可以生返啲头发啦，又或者呢可以令到你呢就係、是、免卻咗呢掉发啦等等。咁、嗰个选择呢真係因人而异㗎。但我想讲嘅呢就係、是、呢其实呢啲头发点解会甩啦、会咁稀疏啊，或者係会容易折断啦咁。咁其实都系遗传噶，有一啲系有啲系先天噶吓、当然后天你系咁掹佢，佢梗系甩啦。你个铁线嚟嘅咩？系嘛？咁但系好多先天嘅原因啦。咁系如果系遗传性嘅，咁呢啲真系冇得好讲噶。咁啊，虽然有阵时咧，啊话梅姐会咁介绍大家啦，放开你嘅心情啦，啊唔好咁大压力啦。甩头发咪有甩头发咯，系嘛？如果佢系要咧，即系自然咁去掉落嘅话，咪由佢咯。反而心情咧，有时会搞到你压力大啊，仲甩得多啊，所以放开心情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啊，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头发想再生，使乜问私粉 文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月山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玛丽医院。咁影响埋咧沙宣道去翻薄扶林道咧，亦都系挤塞。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北港路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马料水。咁喺九龙啦，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一段都系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林欣彤，你觉得失恋嘅波性又系点嘅咧？ 应该好快冇事，好洒脱，因为好似次次都系佢飞人啊嘛，系咪啊？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进入另外一小时嘅晨光第一线，9:07，直播室有小白， 早晨， 朱海婷， 早晨，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今个星期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嚟到今天就当然都有听众朋友预约咗啦。 系， 但下个礼拜点样咧？我哋嘅会计小姐， 好睇紧啦，睇紧啦，下个礼拜 有冇做过会计？真系， 我有读过啦，大学嘅时候，但系就唔係太叻嘅。咦，七號開始咧，其實咧都 OK 喎。咁啊，十月中啦嚇，都一路咧都會有空位嘅。下個禮拜就暫時都已經預約曬啦。即 係 話14號打後咧，就繼續歡迎大家揾你需要嘅檔期啦噃。 好啊，哇，好緊要嘅檔期。 係啊， 平時都 check 即係被 check 檔期多係咪？你 check 人嘅檔期少啊， 歡迎打嚟 book 我哋嘅檔期。 係都好啊。如果想我哋為你做點唱嘅话咧，预留一个好日咧，咁就要打电话嚟1872388啦，系咪？好，咁啊，但系如果想话咧，去一去周游列国嘅话咧。但又冇咁多時間同埋冇咁多子彈啊，即係銀彈嘅話，可以留意阿小白嘅好介紹。 今日啊，帶大家飛去呢一個韓國嘅釜山啊，咁啊釜山都有好多好嘢玩之餘咧， 釜山就係啲電影節咯，我記得。 哎呀，冇錯啦，係 咪做過運動會啊都？ 運動場係嘛？嗰、那個運動會都可能有嘅。 啊，唔知邊屆嗰啲類似啲奧運定亞運啊？ 好耐咯，以前咪仲嗌漢城嘅時候啊， 應該係嘅。除非唔系啊， 系啦，好，咁我哋听一下啊，到底喺呢个釜山嗰度，除咗电影节之外， 哦， 仲有啲乜嘢玩呢？吓，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咧，就邀请到啊韩游团长 Joyce 啊嚟到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嘅。早晨啊 ，Joyce！ 早晨啊，大家好啊！ 啊，咁啊，今日咧喺韩国方面咧，真系要靠下你带路啦，你团长啊嘛，系咪先？韩国原来都即系唔系话好大嘅国家，但原来都几多地方玩 嘅。其实都系啊，同埋咧每个地方都好有即系各自嘅特色啊，自己嘅习俗啊，同埋咧尤其是而家即系春秋二祭嗰啲时间咧，就系、是、秋天咧特别多呢一个嘅节庆 系 系啦，特别。多啲 特別多秋祭， 係啊，特別多秋祭。 我呢年都幾次日本喎。 係啊，咁同埋咧有啲秋祭就同天氣啊，或者係一啲景色有關啦。 嗯、 但有一啲咧就係同佢哋嗰個當地嗰個地方咧特別有個特色有關嘅。咁例如好似我哋今日講嘅釜山咧， 釜山 冇錯啦， 唔係彩虹嗰個啊嚇， 並不是。系啦，咁我哋咧讲釜山咧，其实咧10月、11月咧系特别多节目噶。 点解咧？ 系啦，有冇听过咧釜山电影节啊？ 梗系有啦，呢个 大家听过。其实康城都有电影节之外咧，其实咧尤其是近年嗰个韩流咁， 韩国最出名就系釜山有电影节噶嘛。 冇错，系啦，而且佢喺嗰个嘅市中心咧有一个叫 BIFF 广场咧，其实都系以釜山电影节去 beef 系嘛 ？beef 系啦，唔系牛肉个 beef 系啦，即系以佢哋嗰个宿舍咧去为名咧嗰个广场，其实。咧就系有好多即系韩国自己嘅有名嘅电影嘅演员啦嘅首映啊，亦都会系喺嗰度会搞好多红地毯嘅。 哦，即系韩国嘅星光大道嗰度系。 冇错，系啦。咁所以其实平时咧，我哋就大家去到嗰个广场都系谂住咧饮饮食食嘅啊，食下啲咩素街嘢好啊，或者系行街买衫啊等等嘅嘢。但其实一到咗十月咧，嗰个地方咧非常之热闹，就多重嗰个嘅意义。原因就系因为咧好多时一啲电影嘅电影节啊。甚至乎一啲電影嘅一啲首映放映禮，佢哋嘅紅地毯嘅舉行場地嗰、那個宣傳場地咧，都會揀喺嗰個地方進行咯。 哦，嗰度係一個好大嘅廣場啊，定還是嗰度嘅譬如戲院啊，或者上映嘅配套特別好咧？ 嗰度係一個好大嘅廣場，應該係同呢個以前嘅歷史有啲關係嘅。係啦，咁亦都即係帶到落嚟，而家每一年基本上有釜山電影節咧，除咗喺BIFF 個廣場之外咧，其他佢哋藝術之殿堂，即係唔同一啲可以放映電影嘅一啲中心啊、地方啊，甚至乎去做一啲有關電影嘅展覽咧，各個唔同嘅地方咧都會喺同時間嗰個期間咧去進行呢一個嘅節目咯。 嗯， 係啦。 咁如果中意電影嘅朋友咧，咁啊真係要諗下啦。即係十月份嘅時間，咁就喺呢個釜山。有冇話十月幾多號啊？ 十月應該係第一個禮拜，應該如冇講錯嘅話，應該係10月3至到10月12號。 哦，咁啊而家去啱啦。 冇錯。 即係正到爆，即刻去。 去睇下個手印先， 係啦， 同佢哋嘅大細入嚟比一比較。 同埋咧，電影節啊嘛，咁即係話除咗有電影嘅主人翁，同埋可能邀請世界各地嘅唔同參展嘅電影商，佢哋嘅電影明星嚟到之外，其實去睇電影嘅明星咧都好多。所以如果假設中意追星嘅朋友咧，更加要留意一下自己偶像嘅動向，睇下會唔會出席呢一個嘅釜山電影節去做支持啊？ 係上去即係自己偶像嘅網上平台嗰度咁啊，睇下啦啊，佢到底有冇出現喺呢個釜山，或者通常啲蛛絲馬跡。就 系 咁嘅，会唔会拎住啲釜山嘅街头食物， 啊、 无啦啦影咗张相， 或者系睇下 IG， 咦？点解个海咁似釜山嘅海嘅咧？ 系啦，咁啊，即系代表佢去咗釜山啦。 冇错啦， 啊，大家去追一追。但如果去到釜山，又除咗电影节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入？即係得意嘢係啱呢個時間去玩嘅咧。 其實咧，釜山咧，我諗咧，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好多龍溜去玩下唔同嘅地方嘅、啊。不過咧，我今次咧就想介紹一下咧一啲新嘅嘢。 係 係啦，咁就想介紹一下咧都同電影有啲關係嘅。咁其實咧，而家咧好多釜山一啲嘅地方咧，其實都係我哋咧成日見到嘅電影咧啲出名嘅場口咧拍攝嘅。場地嚟嘅，係啦，咁啊，亦都好靚嘅海灣啊，有日落睇啊，甚至乎有好多 cafe 咧可以去坐。咁嗰啲地方咧，基本上咧散步啊，各樣嘢咧都非常之適合 嘅 ，relax 嘅， 好 relax 同埋好浪漫添。 哇， 係啦，咁我其實 即釜山浪漫之旅嚟嘅喎，呢個係 釜山絕對可以浪漫得起嘅， 係啊， 真係嘅，因為嗰個景色啦，同埋其實比起以前咧，啲人就成日覺得淨係去釜山食海鮮咯、 嗯， 但其實釜山除咗海鮮之外咧，佢嗰個海海啦，同埋而家好多一啲嘅舊嘅區咧，因為其實佢好多地方都係依山而建，好多小屋嘅，係、 嗯、 啦，咁佢 即係有山有海喎， 有山有海係啦，同埋因為地勢嘅問題咧，以前如果有睇電影國際市場都知咧，以前即係。打仗嘅時候走難，好多人咧都會慢慢即係逃難到去釜山嘅時候咧，有一個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似貧民區咁樣咧、 哦， 就依小個山而建，好多小屋小屋小屋，而 即係我哋以前香港睇翻啲片，有啲鐵皮屋咁樣。 係啊，好似㗎。咁其實到到佢哋慢慢到到而家慢慢即係耐咗啦，啲人走曬或者係冇人住，剩翻啲老人家咧。其實以前好似金村文化村啊，或者係我哋去到影島啊，甚至乎我哋喺中區啊，有時見到其他嘅地方咧，都會見到類似呢種嘅狀態咧。咁、 嗯 當地嘅政府咧，就係因為為咗鼓勵即係嗰度住嘅人，同埋都想啲設計師啊或者畫家都多一個嘅可以去機會，用佢哋自己嘅能力咧去粉飾翻嗰個地方，俾翻嗰個活力嗰個地方咧，佢哋就將好多油畫啊或者係油素啊，即係唔同嘅方法咧，就令到嗰個地方咧變得。繽紛色彩起嚟， 有活力嘅， 系啦，咁所以就令到咧，而家其實好多人咧去翼虎山咧影嗰張相咧，其中一張喺金村嘅文化村啊，或者係喺影島影嗰排喺依山而建嘅小屋咧，都係色彩繽紛嘅。咁、 哦、 如果配合埋即係陽光普照， 嗯、 加埋又見到個大海，其實影出嚟係非常之靚。 唔好你話浪漫啦、啊，但係浪漫嘅背後，佢哋都有啲嘅故事喺入邊，歷史嘅故事啊， 係啊係啊。 乜浪漫除咗可以影到呢啲嘅叫做一紮嘅屋之外啦，仲有啲咩計仔落去？釜山拍拖 系嗱，我咧其实咧，如果假设中意今日讲电影啊嘛，咁我而家文青下咧，系啦。如果其实咧，我觉得咧，最近咧有一个地方咧，一个系复合嘅文青园区咧，就叫 F 一九六三。 哇，佢哋啲名字全部都系咁啊，一系 H I F F 啊 ，H I 系啦。咁啱啱嗰个 B I F F 咧 系 beef 系啦，beef 好似牛肉咁啊，系咪容易记？ 呢个系咩 ？H I 十九啊？ 哦，呢个系 F 一九六三。 哇， 系咪好？ 全部都 number 嚟嘅。 但系咧，其实调翻转你。唔識韓文咧都好易記，因為英文字同埋數字。 哦，咁啊係，咁啊係。 咁其實點解有呢個名咧？這個名其實咧係以前咧呢個地方係喺水形市嘅，即係其實都係喺市中心近海雲台附近嗰啲地方嘅。呢、哦、啲名字大家都好清楚。 釜山市中心入邊。 釜山係都算釜山市中心啊。咁佢咧其實以前咧係一間鋼鐵絲嘅廠嚟嘅。 嗯。 係啦，不過就荒廢咗。 嗯。 係啦，咁 F 咧成日就代表 factory 工廠嘅意思。 哦。 係啦，而1963咧其實 就係1963年起嘅。 冇錯啦，就是、當年嗰個。厂咧嘅建立嘅时候，咁以前其实嗰个嘅工业都好发达，咁、 嗯、 但系亦都因为时间啊各样嘢啊唔同咗之后咧，嗰个地方荒废咗之后咧，但其实嗰个都留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园区，咁、 嗯、 所以其实咧市政府咧其实就同当地嘅一啲嘅人合作啦、 嗯， 就将佢里面咧就嗰、那个仓库啦，同埋嗰个嘅地区咧园区咧，成个就整成一个嘅复合嘅文青园地、 嗯， 里面有书店啦，里面有咖啡店啦。 嗯 有藝術嘅展覽啦，不定期會做好多唔同特別嘅獨立藝術展覽啦。 咁嗰、那個即係工廠就已經冇再生產啲鋼鐵啦， 冇噶啦，冇噶啦， 電話都冇生產嘅， 冇噶啦，乜都冇噶啦。但係佢係留有嗰個框架，同埋佢能留有嗰個嘅嗰個建築物啊，各樣嘢咧，其實就都仲係留有以前嗰個嘅歷史，同埋佢仲有一個博物館嘅，即係仲可以睇到有關呢一段嘅歷史。 靚嘅，唔凹凸嘅， 唔凹凸嘅，好靚嘅，其實好啱影相嘅。而我最想就係介紹其中一樣嘢，就係咧裡面有一間餐廳，又係食啦。 有主题嘅， 有主题嘅，佢里面有一间嘢咧，就叫做福顺都家嘅餐厅。其实点解 福顺都家 系啦？点解我会特登介绍呢一样嘢咧？因为呢个品牌咧系喺韩国传统嘅手工酿制嘅米酒嘅一个品牌，系属于一个国家级嘅品牌。原因就系因为咧，佢里面生产嘅呢一种手工纯制酿制嘅米酒咧，系曾经出过大场面嘅。 哇！ 即系喺唔同 大场面嘅意思、就是， 即系唔同嘅国宴或者系一啲招呼外宾或者外交唔同嘅使者嘅时候咧，佢系拎呢一支酒出嚟咧，系去宴请宾客嘅。 系即系总统啊、主席嗰啲去嘅，就系攞呢一个嘅米酒去 serve 佢哋噶啦。 冇错，而呢一支嘅米酒其实除咗佢话系手工，即系真系用传统韩国嘅手法去酿制之外咧，佢因为里面咧含有一啲好似碳酸，即系因为佢里面会继续发酵嘅，即系入咗樽之后会继续发酵， 所以就有好似有汽水咁嘅感觉。 冇错，你知唔知 serve 嘅时候系用咩？系用一个香槟杯 serve 嘅，所以其实咧有一种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咧，佢系一种系米酒界里面嘅香槟。 吓，系咪叫即系古代嘅人其实饮香槟就系用呢一种，譬如韩国人即系以前嘅时候都系可能品尝到就系香槟，就系呢一只嘅米酒。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有佢里面有碳酸，其实都系因为发酵或者系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制作嘅工序啦。咁、而以前其实真系好耐以前咧。如果要酿制真系手工酿制米酒去俾人哋饮嘅时候咧，因为以前米系好矜贵嘅，能够酿到米酒嘅话，其实嗰个人家咧都即系唔简单啦， 系啦，啲米攞去食，攞去搞啲咁嘅苦 fit。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喺以前咧酿到呢啲酒而去招待到宾客咧，每一個家人咧，其實佢有自己嘅家酒嘅，即係有屬於自己個大户人家佢屬於嘅家酒，就好似泡菜咁、你會見到有中家嘅泡菜，有第二家唔同嘅姓氏嘅泡菜， 唔同即係可能辣度啊、鹹度又唔同咁。 手法啊，或者即係我自己可能真係獨家秘方，或者我自己家傳之寶嘅食譜去製作。 連個瓮都係自己私家嘅。 係啊、連你瓮嗰個地方都係自己私家。 咁啊係，冇得輸， 冇得輸。所以其實即係由以前嘅嗰種嘅傳統啊。手法大落落嚟咧，其實到而家呢一個品牌嘅酒咧，其實曾經點解我話出個大場面？所以其實咧，如果假設你去嗰個地方，除咗有書、有畫、有展覽之外咧、即係可以睇到唔同嘅東西嘅嘢，亦都可以留一大半天之外咧，你都可以揀其中一餐飯咧喺裡面食。除咗去品嚐呢個嘅酒之外咧，佢哋都有一啲好多唔同嘅 fusion 嘅韓國嘅傳統菜式，就可以配合呢一種酒去做 food pairing。 咁大家喺釜山嘅时候可以试，喂，讲多次个名先呢个， 好难，好容易记。F1963 冇 错， 咁就可以去到嗰度嘅时候就揾到呢一个嘅地方，咁就可以乜都有啦，文青啦，饮香槟米酒啦， 系啦， 又得客科嚟讲又靓， 冇错。 好啦，唔该晒 Joyce， 拜拜。 Giving up everything. 嘅作品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佢哋系 Super Moment 嘅朋友嚟嘅。 哦，系咪话有一个成员原来系同佢系啊同阿新啲系幼稚园同学啊？ 我、哦、幼稚园同学添啊， 好似话系幼稚园。 诶 ，Super 开演唱会，佢哋都有去撑场啊嘛。 系、哦、边一队啊？ 呢队组合叫做 Suffice the Prophet。歌名字叫做《无感情》无看咗 神光追踪三十一。 哎，好彩我哋同呢位朋友就好好感情嘅啫，佢系罗启山。 早晨，早啊， 早啊！今天嘅晚上有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系咩呢？ 嗱，今晚咧八点钟就会有呢一个头条新闻啦。 哦，有冇你啊？ 有啊， 梗系要有啦，冇你起又少咗五十个点击率啦，五十万个点击率啦。 唔奇怪咩事啊？喂，但系咧今晚咧我都觉得几开心噶。 你轻轻大过？ 系啊，我今日嗱简直系啊， 做咩啊？ 真系一反常态啊！ 做咩啊？撑， 真系 讲乜嘢啊你？ 撑地球？ 系啊，好撑啊！总之即系大家会觉得吓。点解会咁嘅咁样吓？ 你嘅、啊、你嘅二次创作嘅内容好特别。 诶，几嘅 系歌曲定系咩啊？ 嗱，又有歌曲， 又有舞蹈， 广告， 哇，有广告，哇，你做晒啦！ 亦都有个造型咧，系嚟自大台嘅一个最新嘅有多人谈论嘅剧集啊！ 咁笑 系啊， 系啊， 嗰啲系时装嚟嘅啫，你扮咩造型啊？ 乜嘢啊？佢都有啲六十年代嗰啲舞厅啊嘛。 哦，旗袍啫嘛。哦，你扮舞女。 人哋系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啲攞住雨伞帽喺度跳舞咧？啊，跟住 艳舞嚟喎嗰啲。 啊，唔系，阿李思华嗰个都几 系啊，好靓啊，佢个造型。 红色衫、啊，红色舞衣嗰件啊。 啊？ 系咪红色的？ 系啊，我。你唔信啊？嗱，一阵间咧，我完之前咧，我就 send 个相嚟睇下。 系啊 ，send 俾睇啊。 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噶？可唔可以摆喺二台 Facebook 噶？ 啊，你中意啊？ 有冇版权噶？ 冇，系我自己影嘅。 你自己影啊？好好好。 系啊。 咁我哋先会睇咗，睇下出唔出一格，然之后就会摆上二台 Facebook 。OK。 好啦，咁今日咧去到呢一个咧就系八点半咧就系、是、日常八点半啦。咁早前咧你知道我哋咧香港电台有个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对于呢个电呢、這个 ETV 嚟讲咧，佢哋就每一系啦。每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噶， 系嘅系嘅， 系啦，今年就犀利啦，喺蒙古举行喎，系、啊， 唔通系 飞奔大漠中啊？嗰、那个主题系飞奔大漠中啊， 真 系，系啊，犀利啊吓， 飞奔大漠中。 冇錯啦，香即係中文大學咧，即係你母校啦嚇。而家你翻去你已經母校噶啦。 係啊，好驚啊！尋日 係啊，係啦， 好熱鬧啊！ 佢哋咧有個叫攻無不克嘅團隊啊嚇，咁咧即係哇， 好猛喎！係 啊，攞咗金牌啊！ 哦，喺呢一次嘅機械人大賽 係啊， 係啊，咁啊應該值得係多多去介紹翻啦，係 咪？係啊，幾勁啊嚇！真係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咧， 即係今晚會見到佢哋嘅當時參賽嘅。片段 嗱，如果咧你想睇呢一个机械大赛咧、就应该系星期六晚嘅吓，等我 check 下先吓、哦。星期六晚咧七点零五分咧就会做啊。 哦， 咁、但系咧今日咧 明晚嘅事 系啊，但系今日就会有啲片段啊，同埋啲访问咯。 哦，咁样 系啊，咁样咯。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咧呢一个咧就系、是、今晚嘅九点半啊。零距离科学，咁又会讲咩咧？咁样零距离科学咧就系讲嘅质子束治疗啊，咁系啦，就系、是、一个咧新嘅治疗癌症嘅方法嚟噶，就系话咧就系因为对于好多儿童癌病嚟讲咧，即系无药可医嗰啲咧，佢而家都可以用呢个质子束治疗，但呢个质子束治疗 系咩嘢嚟嘅咧？ 系咯， 嗱你知啦，去到电子原子咁样质。子嗰樣即係 proton 啦，係嘛？人哋話啊，究竟呢一個黑洞係咩嚟㗎？佢裏邊即係啲好高密度咁，就係個質子咯咁樣。咁去到呢啲咧，就原來係好昂貴嘅。咁佢呢個咧就係、是、哇，係我睇下嗰個英文咧就話，喂呢、這個治療咧係2250個 million pounds。 英镑喎、啊，磅 系啊，即系睇下先啦，百万、千万、二亿五千 萬英磅，可能佢就唔係依一個人嘅，可能佢成個費用啊，搞一樣嘢出嚟， 或者嗰個儀器啊。 系啊，咁样咯， 个造价都未定下。 冇错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去到午夜广场咧，真系好福咧，就系话又有叫又关你抢事啊， 条抢啊， 系啊，我哋抢到啊。 系啦，冇错，因为肠里边嘅细菌咧，即系如果你就话啊，影响肠道健康，即系咁，你以为咧净系同你条肠有关咧，就错啦。因为原来咧科学家发现咧，嗰啲细菌可以改变药物结构啊，即系如果啲菌有问题咧，你食咗啲药落去咧，佢可能咧冇用噶。 哎哟！ 系啊，咁样咯。咁另外 搞祸咗。 系啊，咁你话，咁如果移咗啲肠嗰啲菌会点咧？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啊，等等好多嘢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话，喂，严重嘅肠道感染咧，可唔可以用呢个粪便移植咧？咁样 咩话？咩移植话？ 粪便移植啊，即系将啲健康人嘅粪便，而家都有啲系咁样噶、啊。就譬如话有一对孖生，有对孖生姊妹咧，佢可能系带佢啲 DNA 一样噶嘛，但系咧啊，点解一个肥一个瘦嘅咧？哦，原来咧佢哋两嘅肠里边嘅菌咧系唔同嘅，吓系 啊，所以都会影响到你。 科学家嘅意念真系好新颖哦。 系啊，你知唔知下个礼拜啊？我唔想透露住啊，但系下个礼拜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那个名咧我一听到我都会笑到反凳啦。 系点啊？你预告俾我听下、啊， 叫做轻谈浅唱屎尿屁。 阿爸、爹哋、妈咪成日话唔应该讲屎尿屁嘅、啊， 但从科学角度就唔同噶啦。 我睇怕你到下个礼拜真系介绍嘅时候啊，你啲老板已经改咗个名啦，唔准出街啊，系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今日刊登的宪报公布，按照立法会条例，立法会2019-2020年度一般会期开始的日期为今个月的16号。禁蒙面法推动组召集人郭佩凡说，暴乱情况越来越严重，一直要求政府用各种切实可行措施止暴制乱。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政府积极推行禁蒙面法，他不会成立推动组，因为已经有成员被起底，他的办事处也都被人恐吓会遭受破坏。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推行禁蒙面法不会令到示威者却步，更会将民情拉紧，也都担心引用紧急法不会只停留在订立禁蒙面法，而会进一步延长扣留时间、取消区议会选举等。他又说，推行禁蒙面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但香港没有双普选，不能够和有关的国家去相比。早前到香港观察示威情况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说，收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给他的信，但批评内容空泛。斯科特透露，曾经和林郑月娥、商界领袖、泛民主派人士会面，形容林郑月娥当时没办法回答对于港人基本人权的疑问。去到当地礼拜四，他再收到林郑月娥的信件，林郑月娥说珍惜自由民主和香港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又担心美国国会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不利影响。斯科特批评信件内容只是更多的空话，显示林郑月娥不重视人权，包括拒绝市民和平集会的权利，形容林郑月娥只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争霸游戏的棋子，对香港并没有一位强大领袖和民众站在一起感到失望，但美国将致力协助港人抗争，不会退缩。中美下星期举行新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有很多选项应对，一旦中方做法不符合美方意愿，美方拥有巨大力量。特朗普在前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在白宫外向记者说，中国代表团下星期到来开会，将会拭目以待，美方会做得非常之好。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之外，就有小白啦，同埋朱伟婷。 早晨， 早晨。 星期五咧就通常九点半过后过去的日子咧就成日我就消失咗啦。 系喎，点解今日咁特别咧？ 我会出翻嚟， 系呢排出系复出，系我承诺大家，我尽可能都会喺星期五嘅节目时间咧系完成咗先至好走 啊。咁就好啦。 系啊，我唔舍得你哋哦。 个气氛咧，星期五咧特别系放松同放纵嘅，有阵时你走咗，知唔知我哋好放纵？ 哦， 我系放松啫，我未放纵嘅 ，所以我而家开始宵禁翻噶啦。 系啊， 睇住你哋啊， 啊，夹到实啦， 夹到实啦。诶，好啦，咁啊，今日嘅我的享乐时代咧，不如等我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个算唔算系叫做喺享乐以外嘅另外一种嘅快乐咧？即系我哋一讲到享乐咧，就好似系需要使钱啊，要买嘢啊，或者系整嘢食啊等等啦吓，即系好好系感官上面嘅一啲嘅快乐啊，咁彭姐想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快乐嘅事情啊，或者系呢个经验咧，就都系从咧喺旅途之中咧遇到嘅，就系咧同啲小动物有关嘅。系啊，喺呢一个嘅香港地咧，我哋比较少接触到一啲咧，真系郊野或者野生嘅动物啦， 啊、 即系除咗系野猪啦、马骝啦，或者系周润发之外咧，野生捕获之外咧，咁我哋好似比较少见到一啲嘅小动物啦， 松鼠都有少少嘅， 喺香港、 香港有， 要去到你就好似小白咁样行山啊，就可能会 松鼠我反而唔系行山见到，去咗薄扶林嗰度。见到咯， 即系郊即系一啲嘅 近有一啲嘅近 Hong Kong U 嗰度 都 有， 系 啊 系 啊系啊，唔系嘉乐径嚟噶，系啊，咁行过行过嘅 啫。真系，我真唔相信香港有 squirrel 啊， 有 松鼠 啊，系啊有啊， 真系有噶， 真系有。 咁你话俾我听啊，我想去睇一睇啊。 港岛薄扶林嗰度咯。 如果你下次真系见到，你记得影张相俾我。 好啊。如果佢企喺度企定定俾我影，我哋可以 selfie。 我觉得真係好得意嘅呢个松鼠係咪？咁去较早前去咗一转嘅旅游当中呢都有呢譬如喺呢个北美地区除咗话係会见到呢个松鼠啦、即係我都会特登去走去搵松鼠嘅。去啲森唔係森林去嗰个 park。其实都唔使搵，一般大嘅公园啲树呢都有好多松鼠㗎。 係呀好得意佢哋会即係走落个地嗰度呢就执啲即係松果啊或者係啲硬殼果咧嚟到去病埋咁，睇到佢哋嗰個活動咧都好治愈嘅。 其實咧啲人咧睇到邊啲人圍喺度睇松鼠咧，都知道你係遊客嘅啦。個樣嗱，好似我都係，我同你都係啊，我唔係淨係話你特別興奮啊，仲會錄個 video 啊，哎呀呀呀呀咁樣嗰啲咧，就知道你係外來人。係 見慣啦，有乜好睇嘅？即係嗰啲係嘛？ 喺度唔睇。 係啦，咁啊松鼠可能咧真係比較容易見得到咧，但我想分享咧就係有一個嘅得意。嘅經歷咧，有一天晚上咧，就喺呢一個嘅温哥華嘅市內咧，即係晚上嘅時間食完飯咧，就步行當中咧，喺黑然見到有四隻碗熊哦， 碗熊 係啊 ，raccoon 啊， 哦， 係啊。阿狸猫系咪真系日本人叫？ 系啊系啊 系啊，狸猫碗熊啊嘛，系应该系中文应该系叫做系咪？ 啱啊！ 佢系一家四口，你好明显，佢哋系一家 过马路啊！ 系啊，过马路啊！系啊，即系嗰个嘅境况咧，就系前边两只系大嘅。后面两只咧跟住嘅系细嘅， 哇，几有规矩 喎！系一齐过马路啊，咁、但系咧喺呢个我赫然发现兼且惊讶嘅情况底下咧，突然间见到咧其中咧有车嚟紧啊，即系呢个过马路嘅期间，咁、我已经唔敢睇啦，即系有车嚟紧、 你好惊啊！佢哋识唔识睇？ 系啦，佢哋识唔识过马路咧？会唔会俾车撞到咧？系啦，咁突然间系听到咧，嘭一声， 哎呀！ 啊系啦，咁啊，即系话，诶，会唔会系 hit 中咗其中一只嘅碗熊咧？ 定系架车为咗避佢自己撞咗埋一边？ 咁又唔系，咁路面上面唔系有交通意外嘅。然之后跟住你想喺度谂紧嗰啲碗熊会唔会有受伤嘅时候咧，佢又喺你眼前咧系出现翻啊！嗰四只碗熊， 个嘭一声系咩？ 点嚟嘅咧？ 咁咧 担心嘅同时，亦都系想象得到，其实佢哋过马路嘅时候咧，即系由左至右咁过马路咧，其实马路旁边咧亦都停泊咗一啲咧路边好似咪标位咁样嘅汽车嘅，咁、有理由相信咧，佢哋喺过马路嘅时候咧，由于有车嚟紧，佢哋都急步行嘅时候就唔觉意可能其中有一只就。撞咗埋去，停咗喺路边卡泊嘅停车位嘅车，咁、所以就点解有啊声巨响？咁、然之后跟住，但系喺个车侧边咧，你又见佢行翻出嚟啊！即系咁样， 冇事。 相信系咁啦，即系我嘅良好意愿系，但系咧真系第一次咧系亲眼目睹咧碗红咯。 啊、 原来碗红系大只到咁样噶，大只到好似只狗仔咁大只啊！哇 平時我哋都係真係動物園先睇到嘅嚇， 係啊係啊，香港 日本好，就算係即係去外國嘅動物園，香港都係都好自己。係 香港都有嗰只。 咁似乎咧喺呢一個城市入面啦，當然咧我嘅家人啊親戚咧，佢哋就見慣咗啦，真係，所以佢哋唔覺得有咩問題。而且咧，當嗰四隻碗熊咧喺度過馬路行到上行人路嘅時候咧，我嘅家人咧仲催促我：喂行啦，仲行！我其實係有啲驚噶。真系狗咁大隻喎，真系行得过，会唔会袭击你或者点啊？ 佢哋有冇望住你？ 佢哋唔会理人嘅，系咪啊？ 佢有眼望住我。 哎呀，咁啊惊喎！ 喺夜晚嘅时间，条路咧行人路系黑比较黑一啲啦。咁、你系见到佢嘅眼睛系放亮嘅， 哇！ 即系佢嘅眼睛系 想象到 咁放亮嘅时候，佢又望住你，你又望住佢， 四目交投之际， 我真系唔敢行过去咯。咁结果我系等咧嗰一家四口咧行过咗之后咧。入咗去即係行人路上面嘅一個草叢之後，我先夠膽呢係行過囉、 哦。 真係驚啊。 佢哋係咪通常都係喺啲民居附近又搵垃圾食咁樣就周圍 行。係都相信係。同埋呢你可想而知呢喺城市裏面呢其實都好靠近呢呢、這個叫郊野 嘅。 咁、所以就佢哋都真係打成一片嘅。原來都會好似认同系香港嘅情况，就系啲马骝仔咧，都会闯入民居揾嘢食啊。嗰、 啊、 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哦。野猪点解会走咗落去地铁站呢就系有同样嘅情况。不过咧，即系当有机会咧喺外国生活嘅朋友咧，佢哋如果喺香港见到城市有野猪，佢哋就会好似彭仔喺呢一个嘅北美嘅城市见到碗熊嘅情况一样啦，觉得好惊讶啦。但人哋咧就覺得好平常嘅啫。 咁你野生捕獲，你驚到唔記得同佢哋影相啦。 係啊， 你冇手片嗰次。 一來戥佢哋驚啦，最初以為佢俾車撞到啦，係咪？咁啊，後來再加上佢哋冇事之後咧，佢就停咗喺度望我 啦。哇！你試想像咧，如果萬一真係咁唔好彩，佢哋四隻其中一隻被車撞到咧，啲動物都係有嗰個憐憫心。我記得即係喺香港咧都見過有馬騮，個媽咪被車撞到，嗰只馬騮仔都係側邊， 個馬騮仔 守候去。哇！當然唔希望。 系啊，咁我当时都有担心过啦，都会唔希望佢哋真系俾车撞到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叫做好彩，就见到佢哋都生勾勾咁样继续行，咁希望冇事啦。 但系头先讲咧，碗熊喺日本人当中叫狸猫咧，但系狸猫你又感觉系好似同狐狸系相近咗咧，好似会惊啲咯。 狸猫， 即 系 当你叫狸猫， 狸猫系百变噶嘛？ 系啊，摆块树叶个头嗰度，嘣一声变身嗰只啊嘛。 系喺日本嘅 围住我哋啊，朱迪， 唔系日本啲传说系咁讲噶嘛， 好似咁中国就试过 动画 包青天有狸猫换太子咯， 系啊，你又讲得啱啊，所以咪狸猫咪变咗，狸猫系近人嘅，近似人嘅。咁除咗话见过狸猫之外咧，亦都咧有试过咧喺 鹿有冇见过？ 鹿咧我未见过，但系咧有野兔咯。 啊、 是兔仔，咁有一个晚上咧，就喺呢个西雅图嘅时间咧，就食完饭咧，步行嘅期间咧，就行过一啲咧地盘嘅地方啊。咁行过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喺向前行嘅时候咧，有几只咧，突突突突咁跳过。 喂，你见嗰啲野兔系咩色噶？ 系深啡色嘅。 我见嗰啲系深啡同黑添啊。 最初以为老鼠啊。 啊、 你想想因为我哋嘅经验咧喺香港， 好大只嘅，同埋都好肥美噶。 因为喺香港，我哋嘅经验咧，如果你行过一啲暗黑嘅后巷啊，或者系街道嘅时候，有啲咁嘅情况喺你前面咻一声走过嘅，多数都系老鼠啦。 系啊， 但系咧嗰个感觉咧就系以为老鼠，但系咧当时喺呢一个嘅西雅图嘅时候咧，就赫然谂清楚一啲。 其实嗰啲系野兔啊， 同埋佢哋 hop hop hop 跳跳跳， 系啊， 就唔系 系 bunny 啫。你系咪觉得可爱多咗咧？系啊、哎，好开心咯、啊。 我 未见过系 恶噶，听人讲话嗰啲野兔 系噶，即系譬如今次我同女女去都系啦，咁我哋会嘅企埋一边喺度睇兔仔啦。但系啲屋企人都提我哋，诶唔好特别喂啊，即系唔好特别去靠得近想摸佢哋。系啊，我谂佢哋野生，总之逢生动物系野生，佢都会识得保护自己嘅，个保护意识强啲咯，即系唔同你家。 佢哋啲兔仔啊，惡過我哋啲老鼠可能， 所以咧就最初以為老鼠，但系咧就原來係一啲嘅野兔，咁佢哋都會喺即係城市裡面啊一啲嘅泥地，因為我經過嘅係一個地盤嚟嘅，即係佢哋可能就喺啲泥地嗰度咧，即係鑽窿咧，刮啲窿咧， 係啊，會有個窿窿， 係啊，就喺嗰度咧生活啦。點解我哋咁多疊字嘅？ 你哋 Q 咗啊！你哋。 窿窿嘅兔兔跳跳啊， 蹦啊蹦啊， 男仔又想晕啊， 呕呕啊，真系啊！咁啊，有机会咧，我哋呢啲咁城市人，即系少见野生动物咧，尤其是啲小动物，觉得系可爱嗰类咧，咁有阵时喺去到外地咧，都发掘一下，睇下会唔会你即系除咗话系见多咗呢一啲嘅小动物咧，亦都让自己开下眼界。 你下次开心唔使惊惊啊！ 哎呀，我唔知点答你啊！ 春天是个好佳节，然而被意外摧毁了我的位置，怎么共你？不可免，给他改写美满天意。谁曾同情赠我相拥的温度？最后却过于虚耗。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多想。问我今天经心到，有没答过得很好。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多想记起和平期都好，但听到接耳的呼叫，相爱就变分头。抬起 谁贪精为狼狈意，如今竟成了历史。 好，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叫做陈卓贤啊 ，Ian 啊，另一个诺贝尔，咁啊系一个地方嚟嘅，唔知嗰个地方多唔多小动物咧吓？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接通咗系阿温太嘅电话。 早晨，温太， 早晨，你好，你有咩点唱？系，仲有朱海婷同小白喺度。 早晨啊， 麦田小白你好， 你好，温太， 有咩 开心嘢？ 系啦。 系， 好啊！今日我女温晓晴19岁生日， 哇！19岁嘅晴晴、啊， 咁即系今日系农历都系同一日生日、 啊。今日唔系今日新历，系啊系啊， 系咯、啊，新旧历应该系19年。 哇！你好快啊，彭仔， 系咁上下噶嘛？ 系啊，19年一转咁样噶，我记得系， 咪咯， 系嘛？ 系啊，跟住下一转就30几噶啦，30几岁。是咁讲噶嘛，传统系、 今日是农历嘅9月初6， 9月初6， 19年前系咪都是9月初6生嘅咧？ 系，冇错。 恭喜恭喜！阿女咩名话？头先听唔到啲。 温晓晴， 温晓晴， 晴晴 系， 系咪叫晴晴啊？你 系啊。 好啊，阿晴晴生日 快 乐啊 ！Happy birthday！ 19岁真系亭亭玉立噶啦， 系啊，佢而家喺加拿大读书。 哦，系啊，自己一个定系有屋企人睇住啊？ 自己一个。 哇，靓女，咁佢都会听，你都会叫佢听翻我哋嘅节目嘅， 系啊，佢都听紧直播噶。 Hello， 晴晴， 你 好 啊！ 佢喺加拿大边个城市啊？ 有冇见到松鼠啊？ 佢喺多伦多。 在多伦多、即是东面那里。 咦，欧正在会回去多伦多。 他应该在欧在多伦多那边。 是啊，他会回去。 那边应该是这个傍晚的六七点的时间。 傍晚10点。 是、东面齁、是、 啊。 哎，多谢你的提醒，是10点夜晚是吧，夜晚不是傍晚。 是啊，夜晚10点。 好，夜晚10点听着我们。那有什么说话跟阿女讲啊？ 我想话同佢讲咧，佢一个人喺外边咧，就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啦，同埋要每日都过得开心啦， 系， 同埋最重要咧就系要读书要尽力，玩就要尽情。咁系我哋 想去嘅 寄望啊！ 哇，妈咪好好啊！ 系啊，真系好开通啊！呢个妈妈 系， 即系读书有时，玩乐都有时啊嘛。 咁佢又会几耐翻嚟探你一次，或者你会过去揾佢噶？ 其实我去一年翻嚟一次嘅啫，佢今年系第3年喺多伦多咯。 毕业未啊？ 系啊，未啊，今年 Year One。 哦，咁啊，即系仲有2年起码。 诶，仲有3年。 3年。 咁你又科啊佢？ 佢读 social science。 哦 ，OK， 咁你又都会唔会一年过去一次啊？即系一人一次咁样？ 唔系啊，佢自己翻嚟一次嘅咋，我哋好尽量都唔过去，因为佢系住宿舍嘛。 哦，你惊打搅佢啊？ 系啊， 哎呀，真系好体贴啊！呢个妈妈，你好体贴啊，妈妈， 多谢你， 彭仔好中意你 啊，系咯，真系好难得个阿妈，唔系啊，佢我相信阿温太咧，其实佢系好想， 梗系好挂住啦，啰啰挛噶啦， 但系又要忍住， 系咯，有冇成日视像同女女倾下偈啊？ 佢好乖嘅，佢每一个星期都会同我哋视像一次嘅，咁每次都起码2个钟咯。 哇， 真系抵石啊！晴晴， 佢真 系 好乖啊！ 系啊，好乖，同埋佢平时有事就会 WhatsApp 我哋咯。系啊， 咁阿女去到加拿大嗰边读书，嗰个使费都好大，会唔会啊？ 大噶，但系我都值得咯，因为见到佢咁开心。 记得好似妈咪温太咁讲啦，读书又要尽力啊，玩要尽兴。哇，呢句我哋都要学，我哋都要记住。多谢你嘅分享啊！ 真系好啊！我哋都祝福阿女咧，即系学成归来啦， 系啊， 即系好好咁样孝顺翻，同埋报答翻父母啦。 温太都拣咗只女女近期啲中意嘅新歌，系咪啊？ 系咪阿女中意噶？ 佢自己拣噶。 哦，佢拣呢一首。 好啦，送俾你啦，周杰伦嘅《说好不哭》，仲有阿信。 哇，佢会唔会？佢会唔会年尾翻嚟香港啊？